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中午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启德现时集结本港的东南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天文台说，启德在凌晨采取较偏西的方向加速移动，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启德日间将会靠近华南沿岸，届时本港的风力亦都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中午时候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启德昨天下午已经进入了南海的东北部海域，中央气象台预测启德会继续增强，会在今晚至明日在广东未来至湛江一带沿海登陆。本港保钓船启丰二号昨日抵达钓鱼岛，七名保钓人士成功登岛宣示主权后，船上14人包括两名记者被日本当局以涉嫌非法入境罪名拘捕，有消息说他们被带去冲绳那霸调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如果只是涉及非法入境，被捕人士应该可以在48小时内遣送回国。亦都有日本传媒报道，日本国内有很多声音要求政府采取强硬的手段，交由日本司法机关处理。而中日两国就互相传召大使，就事件作出交涉。美股是窄幅上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64点，跌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30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升1点，收报1405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就全线低收，但跌幅轻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和有狂风大骤雨，周末期间的风势缓和，骤雨是减少。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 9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所有我哋出版嘅杂志咧，其实都可以喺个 app 先上边咧 download 得到落嚟嘅。当然啦，本身我哋呢个 app 先唔系真系净系一本好简单嘅书，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功能，譬如好似 video 啦。咁其实呢个 video 咧好受我哋嗰啲广告商欢迎，我哋嘅广告商可以透过 video 咧介绍得到多啲佢哋个产品嘅特色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功能嚟噶啦。当一啲用家或者买家 download 咗嗰本杂志之后咧，咁当佢哋睇嗰啲广告啦，咁佢哋见到啱嘅一啲产品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已经可以直接喺嗰个版面上边做一啲唔同嘅功能嘅嘢噶啦。咁例如佢可能需要记住 bookmark， 跟住就往后容易等佢翻查翻呢一个佢 bookmark 咗嘅广告啦。咁甚至用家系可以直接将呢一个广告用 email 嘅形式俾翻佢自己嘅同事啊，或者一啲供应商咁样啦。佢如果系想直接查询翻嗰件产品，佢亦都只需要喺我哋个 app 先上边揿一个掣，咁就亦都已经可以直接可以做到一个查询噶啦，咁呢啲都系喺个 app 先上面嘅其中一啲功能嚟噶。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钱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人生信念、坚持与放弃之间，系相信、系迷信、系得悟，抑或系失悟呢？究竟你点样作出选择？8月19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霎时冲动一周年，一次面对面宽广心灵嘅约会。莲花少东金刚上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同我哋一齐讲执迷得悟。查询及索取免费入场券，请于办公时间打2297-1891，2297-1891。 你以为自己有好多筹码去赌啊？一旦沉迷赌博，你嘅赌本就唔单止系钱，仲有你嘅理智、自制，仲想用前途、幸福去搏翻本，甚至连自尊都用嚟晒冷。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收手啦！沉迷赌博，你会乜都冇晒。平和基金戒赌热线183-4633。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陈茂波已经政治死亡，梁振英仍然揽住佢唔放，只系基于 CY 嘅性格，知进不知退。梁振英令到中央改变心意，放弃部署10年嘅唐英年，的确令人眼前一亮。任何能够改变别人心意的行为都属于奇迹工程，尤其是对象是好面子不认输的专制政权。但是赢了选举之后，种种政治判断原来既止此矣。易经乾卦有所谓亢龙有悔，亢就是过分了，龙飞得太高，有悔就有烦恼了。孔子话：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全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为圣人乎？知进退全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亢龙有悔嘅亢就系高亢，过头就系亢，只知道进，不知道退，只知道全，不知道亡，只知道得，不知道失，就系亢。知道进退、全亡、得失的关键就是圣人。其实我们学易经就是学进退、全亡、得失六个字。我们当然不是期望梁振英有圣人的智慧，但是作为一个主管，都应该明白陈茂波的丑闻发展到今日，他已经无法展开发展局的任何工作了。包庇陈茂波全因为臭味相投，而且他执掌打僭建就可以放过梁振英的花棚事件，一叶闭目，进退全亡，得失就冇咗方寸。他有斗争夺权的聪明，所以奇迹一样咁做咗特首，但冇易经的智慧做一个称职的领袖。今日的梁振英只是等待落台。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好，到定，好。 7:39，头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呢个系保钓啊，呢啲我哋嘅勇士就系、是。 勇闯呢个钓鱼台啊！ 一夜之间成为勇士嘅， 系 一夜之间 成为勇士， 都出咗几次海噶啦， 啊、 中间非常之劲，咁一直都冇停过嘅。嗱，钓鱼台新闻咧，我觉得近十年咧，其实喺香港咧，就以新闻界角度嚟讲咧，系几乎冇新闻价值嘅，因为每次见到阿牛咧，同埋阿古思尧几个人啊，罗就啦，咁咧，即系几个人咧，就其实打两台麻雀到啦，就喺日本领事馆咧，就系示威递交咩请愿信啊嗰啲咧，其实新闻界型新闻记者仲多过啲请愿人士。 咁所以大家睇见呢个好似既定嘅剧本，即系都知道个结果如何。所以今次佢哋呢个契启风耀去出航咧，其实新闻界报道都冷淡，同埋都谂住佢系即系出唔到海啊。所以喺个冇装备、冇资助、冇护航底下之后，能够竟然能够成功登陆，所以大家系跌晒眼镜啊！ 一方面我哋都话啦，琴日都有提到咗 point 啦，就系话究竟点解香港喺行政上喺今次突然间唔用行政干预海事处啊、咩食环处啊诸如此类，而俾佢突然间放行咧，就令到呢班好似冇准备去钓鱼台，只不过系试图闯关嘅人士，突然间无意出埋海，跟住先至被逼去宜兰。但去宜蘭發覺，而台灣原來又禁止民間嘅人去就去保釣嘅，咁令到佢哋租唔到船，咁所以種種嘅令到大家睇到個背景新聞就知嘅，佢哋冇水冇食糧。 佢嗰度係原本係呢個匯合呢個台灣嘅保釣人士一齊去 嘅 嘛。係 啦，但係台灣保釣人士發覺咧自己有心係租唔到船嘅，因為行政措施咧，台灣政府根本就唔鼓勵你去保釣。 即系目前嚟讲，即系马英九政府绝对唔希望同日本咧嗰、那个即系系一个台日关系咧有太多嘅麻烦啦。另一方面，即系你都睇到，即系日本有个佢哋个保安厅喺原来喺台湾都长驻有人喺度嘅，即系日台之间关于呢个问题咧有长期有一个沟通接触，所以呢方面亦都有个政治嘅考量喺度。所以咧嗱，两岸政府都各自嘅盘算，唯有香港嘅保釣人士咧就好单纯，我就去宣示主权，就去就冲。啊！竟然俾佢冲出嗰个突围，但 系 冲出突围之后咧，就而家大家就将佢就吓、啊，哇！个个做晒英雄啦！今日文汇大公大字标题啊，壮哉吓、啊、中华勇士啦！呢啲咧，嗰个系牛嚟嘅吓，系古思尧嚟嘅，呢啲系啲啊，系中联办嘅常客嚟嘅，系示威常客， 咪即系讽刺啊！ 呢啲系最好嘅国民教育啦。 咪最讽刺嘅地方喺大公文汇咧，即系夸奖呢班人系中华勇士班人，其实就系反共核心。即系大家理解咁多年嚟，新闻界定性呢班人咧，根本就系活跃嘅反共分子。 经常咩批评台棺材咧？几个人嚟？ 系啦，就系台棺材，中联版啊！以前喺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口啊。 我问你啊，你见唔见到揸住呢个系国旗行头嗰个边个嚟噶？ 睇唔到呢个太远呢个。 阿牛嚟噶系嘛？ 似唔似啊？ 似背影啊！ 但你睇首先嗰个录音咧，嗰、那个对话录音咧，嗰把声有牛嚟噶嘛？即系落梯落梯。不过你唔好睇少呢几个即系兄弟啊！喂，真系最有经验。你讲到两岸三地，你讲系登陆钓鱼台咧，佢哋几个系最熟路线嘅。 事实都系，我都话新闻界的角度，你睇到过去十年，即系讲真 的，就系呢几个人嘅啫， 系啊，得几个人啫。我成日都话两台麻雀都唔够，每次保钓得两台麻雀都唔够，其实好鬼破烂，几凄凉嘅。其实 俾呢个系日本拉咗佢咧，就话佢哋系非法啊，呢、這个冇呢个系证件进入呢个日本嘅领土啊。呢、這个就系阿罗就啦、曾建成啦、杨康啦、黄化文啦、古思尧啦、卢松昌啦、方晓松厦门嘅，呢、這个系五石窑咧就是、澳门嘅吓，咁其他嗰几位人士就我哋香港嚟噶， 即船员。 咁啊，仲有凤凰卫视咧，有两位记者噶，啊蒋晓峰啦，同埋呢个系摄影师就系、是、梁培锦，然后另外保钓船有四位嘅，咁啊。今日报纸又唔见佢列出个名单吓， 拉佢系指定动作嚟嘅。嗱，即系讲真，站喺日本嘅角度嚟讲咧，我拉你就系发即即侧面地证明呢个系我领土，你都冇合法。 但 系 理由敷衍啊嘛， 系啦。但系问题就一定冇事嘅。你问我咧就好简单，签张咁嘅所谓嘅认罪书之类嘅， 遣返啦， 就遣返。咁其实大家就好好睇睇， 可以坐飞机好似海船归来添。 系啦，咁指定动作，人人得益。嗱，大公民会得益，梁振英得益。咁全港市民又高涨喎，嗱件事好讽刺。 不过系、哦，你见到个画面咧，两架战舰咁样夹住佢，然后咧佢唯有咧就系佢话咧，连个控制都个控制舱都控制唔到个船嘅时候咧，就唯有搁浅真系。 呢个 画面嚟讲得好震撼。 呢个画面好靓噶，喺上高喺飞机影落嚟就读埋新闻嘅画面嚟嘅，就全世界得佢呢张相。 左右包叉，中央。 突围而出。 系啦，你好似美斯即系个人或者后卫咁噶， 两只大只佬系啦，中间喺个比纳穿过去，话会单刀直入。 系啦，冇错，有啲美斯。 咁咧呢只船咧胜在咧系就系话佢咧唔需要咁深嘅系嗰、那个系都 佢轻巧啊嘛， 佢轻巧，所以佢去得浅啲，浅滩角浅。而嗰两只咧海事巡逻艇 根本埋唔到佢啊嘛， 就埋唔到，冇错啦。所以缺点就系优点，优点就系缺点，做人都系咁噶。 呢个睇风二号啊， 所以变咗今次咧，我都好讽刺噶。阿李锦鸿、阿 Peter 咁样话，即系其实1971年嗰次咧。就係亦係海峽兩岸都唔敢提反對嘅、 嗯， 就係又係香港殖民地咧，就做咗一個好大規模嘅所謂保衛釣魚台77大示威，大家仲記憶猶新啊！阿 Peter 爭啲俾人搏一棍嗰次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過咗40年之後。原来又系香港呢咁奇怪嘅地方，而竟然为咗中华领土又出咗佢自己应份嘅国民嘅个责任出嚟。嗱，咁海峡两岸40年嚟做咩呢？当时嘅国民党政府吓，40年仲系两掌高权威时代嚟嘅。当时你被美国保护，而成件事件嘅始作俑者就系美国所谓交还冲绳协议，咁咧就将呢个钓鱼台系错误地喺海界划分归还日本啊嘛。日本从此攞呢个条例就作为。国际条约个系所谓法律依据嘛，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文革期间亦系无暇兼顾所谓外交策略啊嘛，哇！40年后原来一样嘅咋，原来事件系冇变到啊，半世纪过去啊，李锦鸿当年仲系一个学后生仔，你今日已经系咪啊？已经系一个 大家都进入呢个哀乐中年啦。睇见呢个保钓运动，即系到今日为止吓，都仍系嗰两台麻雀去支撑大局吓。大家即系最初就冷言以对，即系而家成功登陆，大家就欢呼喝彩，冠以英雄之名义。即系当年即系台湾讲到，即系外有就美国佬嘅指指点点，内有皇民政治嗰种嘅发酵。中国就即系仍系贫穷当中，系好依赖日本嘅经济嘅支援，即系国力都未封，所以邓小平都话咧，话呢个留待下，即系以后嗰啲有智慧嘅吓，留待历史去处理，有智慧人士去处理吓，即系尽量去拖啦，都系要 冇得处理， 冇得处理， 因为唔会再有更有智慧嘅啦，因为冇强人政治啦，咁又冇民主政治，又冇强人政治，边有人有个威望可以统领三军，镇住政治？军事、经济三大范畴而决定同日本喺呢个钓鱼台问题上面正真正坐喺度面对嘅问题系冇呢个人啊嘛。 不过睇喺新闻天都讲过，即系睇翻环球时报啲两个论点啦。今日明报都系依循住个论点去发酵，就让呢个钓鱼岛嘅问题咧系要继续扩大嘅争议性，就唔好令到日本即系实质拥有可以落实到啦。即系目前中国策略就咁啦，你点令到个问题继续争议性呢？就一定要透过即系民间。嗰、那个嘅即系保钓运动啊，所以今次点解内地咁睇重香港今次吓啊咁啊，文汇大公都冠以勇士之名咧，都睇到咧，利用香港我呢个特殊嘅一个嘅政治社会空间啊，咁啊内地又唔使埋身，即系啲又系香港搞吓，亦都唔使得中日之间有直接摩擦，咁啊即系对外有少少嘅支援啦，香港啦，咁变咗香港嗰个角色就凸显咗出嚟，点解点咧？香港咁多年嚟。喺殖民地时代有咩特别嘅角色？谂住回归就原来有咁特别角色可以扮演 个。其实咧，两岸政府系可耻嘅，我觉得。即系你头先讲到，两岸政府喺当时1971年啊，个条约期1972年开始嘅，比1971年已经开始咧就划分国界。当时全世界嘅学者就觉得美国佬喂。整咗弹弓手，玩嘢冇错啦，玩嘢你即系狼子野心，你将呢个岛点样拨咗俾日本，日本就咬住呢件事就唔放。咁当时全世界嘅所谓保钓人士都怒吼，而当时我体谅台湾政府，我体谅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嘅贫困、文革、内乱，但系今日。41年后，其实我冇法体谅两岸政府 系嘛、 啊，所以我都系可耻嘅两岸政府。 阿黄伟文，我都系想发挥我呢个全香港，我都唔怕自己嘅话，我系最忠诚嘅呢个系爱国报章嘅读者。 我都觉得系、啊。 我睇呢个好细细嘅呢个系文汇报章图片咧，咁样写住嘅，在1971年7月，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为保钓在维园举行嘅示威事件，最终演变成警民冲突。 系啦， 我觉得有问题嘅。咩叫冲突啊？大佬，佢哋警棍去搏啲学生， 当时 几时有冲突啊？根本 系 一面倒都系噶。而家咧，嗰张相好清楚，左手边咧嗰个揸住棍嗰个就系威利警司啊。 系啦， 吓、啊、到今日我仲认得个样， 俾人打个样真系，佢俾人打个争啲林旭华，林旭华就比较年轻同灵活啲走位、啊，所以就冇俾佢打咗一棍。如果唔系，啲头破血流好多噶、 啊。示威系事实，但系点解最终演变成警民冲突？ 系镇压啦嘛， 即系有问题。 用字啊，政治唔正确啦。文汇报有咁小心个报纸啊，其实用呢个字你都明白。当时第一就系港英殖民地政府打压。第一就爱国势力，第二呢就是话呢个呢就同左派冇关嘅，是一个自发性嘅学生运动嚟嘅。咁当时其实好简单啫嘛，佢冇目的嘅。嗱，一你掉返住你可以话喂阿牛为咗选举啫咁。嗱，你可以咁讲嘅，有啲人咁阅读，我唔理佢先啦。当年1971年7月嗰次嘅万人大示威係冇任何政治目的，冇任何嘅背后利益代价。 全部青年人自发。 係呀，青年人自发嘅。当时就係真係殖民地嘅外国人嘅警司。是真系血腥，一用血腥阵间可能夸张一啲，但系流血嘅系好多学生流血同埋被捕 噶啦，直播噶啦，以前 有啲中文嘅校友当时读中文大学，啊、因为呢件事都被呢个港英政府检控嘅 系。系啊，当时被检控啦、流血啦、受伤嘅学生好多，所以我觉得今日你又话中华崛起，又话军费啊唔知几多亿，六千几七千亿，跟住又话中国系大国，政治大国。我想问，即系你中国政府？北京政府为钓鱼台呢件事做过任乜嘢姿态啊？点解由呢个香港嘅几个破破烂烂嘅，真系破破烂烂就冇黑 破 贬义， 一手破船， 一手破船，几个破烂嘅，俾个破烂嘅英雄系咪？今日就去占领钓鱼台，一刹那光辉，跟住俾人被捕，因为你几十人等紧你嚟啦。咁我觉得两岸政府做过啲乜嘢咧？ 同埋即系两岸政府即系第一，即系官方太多政治考量、经济考量。但呢方面即係內地嚟講亦都壓抑到呢個民間嗰個補調，即係啦你官方好多嘢唔敢做、你民間就唔准做，你唯一香港就是一個即係自由嘅社會，我哋鍾意點做就點做，我鍾意出海出海，即係你最多政府就唔俾我出海，我點樣突圍而出、啊、所以睇到香港我哋特色嘅時候呢，我哋一定要將香港呢種嘅好特別嘅即係社會中嘅力量生命力呢，即係唔好壓抑咗佢。啊、即系而家我发觉呢几年就你压抑香港民间社会嘅时候咧，那个反弹会更加会大。 系，所以说明一件事就话，如果系民间自发嘅活动，当你造成一个嘅系事件嘅时候咧，不能报章不能不报道啊嘛。咁大家就要讨论呢件事啦，就关心呢件事啦。 咁呢咪国情教育咯。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我觉得咧，嗱咁多以嚟，你见到香港人喺两岸三地咧，对于中国嘅问题咧，呢种文化嘅认同咧，系高过台湾同大陆嘅。嗱，呢个真系好讽刺噶。香港150年系殖民教育嚟噶，系殖民地政府嚟噶。但系问题每次喺度呢啲咁嘅所谓民族问题出现嘅时候咧，我哋就突然间呢个情绪好高涨。但系掉翻转，有啲话马英九政府好关注台湾同日本嘅关系，我觉得佢关注嘅系大陆同台湾嘅关系。佢根本就唔想令到北京尴尬，所以佢压抑佢台湾人民，唔俾佢出去补调。个关注点咧就在于佢根本就睇北京政府嘅态度同关系。好似龙应台总文化部长，竟然唔敢提六四，一个从来嘅六四勇士，一个文化界嘅名人，因为你就做咗文化部长，原来部长做咗部长嘅身份，就可以淹没咗你作为啊自由作家嘅自由意志。呢、这个咪做官嘅问题喺边度咯？ 嗱，所以讲到呢、这个即系国民教育一定要掌握到呢个近代史、现代史。嗱，近代史、现代史咧，即其实好多地方就成王败寇。啊，你睇翻即系龙应台啲作品就知道成王败寇。睇下你嗰个历史一定有某种嘅倾斜，就唔可以即系还历史嘅真相。但香港啊，仍然保持一个超然地位，即系喺海峡两岸，即系各自左右两种不同嘅史观底下，我哋能够可以全面去睇到。你每年睇香港书展一个好感动地方，就是、中港台各地。好多禁书喺香港买晒嘅可以啦，呢个就我哋保持香港种自由嗰种嘅气氛。不过再讲翻啦，喂，梁振英今次你得有冇机会俾佢又吓，即系讲得独资嘅抽水，或者方面咧就俾佢表现下自己啲政治嘅智慧啦吓。 唉，寻日喺呢个电视见到佢嘅发言咧，就真系你真系想即系。 你想点先？ 想佢吐口水， 吐口水呀、啊！ 吐口水， 你唔好同唔好得啦！ 吐口水， 因为 鄙视佢。 作为特首，你对我哋啲咁样嘅系吓，我哋今日外国部都称为勇士， 民族激情。 佢讲嘅嘢咧，系你听唔到，系关心呢班人嘅系。 阿 Peter 听下， 请保持冷静、啊。 听众未必听到噶啦，听下。 我知道咧，香港嘅海风二号，今日下昼咧系登陆咗钓鱼岛，有六七位人员咧，当中包括香港居民系喺钓鱼岛咧系上咗岸嘅。我支持同埋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日下午的讲话，我是密切关注这件事，亦都呢是响应和支持外交部的讲法，是要求日方保证人员尤其是香港居民的安全和财产安全。我刚刚收到消息呢，就是我们入境处的同事现在是准备出发去东京，看看呢在东京方面呢是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协助我们的香港居民呢，我们是会尽量提供协助的。 听完之后你觉不觉得好像呢，就是说呢我呢就有两只呢我好爱锡嘅宠物呢，而家就爬上树上面或者屋上面，咁呢我就唔知道呢，我就好担心佢安全，咁而家呢我叫咗消防人员呢就嚟求助。即係啲咁嘅语气嚟嘅，即係喂俾啲激情好唔好啊，真係。 林毓华首先我要帮梁振英嘅更正事少先。我哋嗰隻勇士嘅船呢叫启风二号，就唔係海风二号。就好明显梁振英对嘅事件本身呢其实唔係咁透彻嘅。 唔掌握嘅。所以我有七位人士。 所以佢讲咗咁长，所以讲咗咁长一段稿。讲到 好长。咦同埋你有冇数下佢讲嘅。 佢整理嗰啲思维同埋啲记忆咁要要慢啲㗎。 真係咁啊林毓华。 再三话俾我哋知咧，我咧就好有关注啊，我又同意啊，呢个系中国外交部讲嘅嘢。 其实你见我发觉咧，佢讲头先嗰番说话咧，即系话我哋成功登陆到呢、這个啊，即系钓鱼台咧，嗰番说话咧，其实同佢讲佢屋企个花棚一样嘅个语调，嗱个快慢又一样嘅，即系点解咧？就系话点解到今时今日？我都認為佢係香港嘅地下共產黨員咧。嗱，呢個就其中一個嘅理據。 你點解讀佢咧？ 係啦，嗱，好簡單嘅，佢根本就唔想有個人性嘅表現出嚟嘅。佢講花棚係咁，佢講陳茂波係咁，佢講保釣係咁，佢全部都係呢種通嘅。你有冇留意啊？ 喂，咁你唔肯咁啊，唔肯擺啲嘅主觀嘅一啲激情落去或者點咁，我哋咪覺得你冇人性咯，就係、 是。嗱，佢講嘢就係咁。如果我哋做採訪接觸國內嗰啲或者香港左派機構嗰啲咧，都係即係所謂嘅土共人士啊，就係、是、呢種語調講嘢為主。 背稿式嘅説話，背稿式嘅 係啊， 即係每個字係好清楚係拿捏過。冇感情俾你解读咗佢啦，呢个系一个好保护到自己，即系唔好透过个语气觉得佢你话突然讲到个你有啲激动啊，讲到你就吓即系眼泛泪光，永远冇咁嘅镜头出现噶嘛。 嗱，佢永远系咁嘅，佢哋好怕你阅读佢嘅内心世界，因为佢读个稿嗰时就言不由衷嘅，呢个就系左派人士嘅普遍特色。第二咧就系话咧，你留意佢讲嘢，嗱，各位听众啱听完佢一段咁嘅咁长嘅即系抽水杯咧，你会发觉咧就系咩咧？你同你打电话去讲嗰啲咧，嗰啲咁嘅即系电脑录音咧， 啊， 英文一字。广东话二字嗱，嗰啲声好似嘅，个节奏啊、语调啊，个通系冇高同冇低嘅，留意佢系 monotone 嘅，系即系嗰种方式。 佢都冇啲政党咁卑鄙吓，我都唔想讲佢嘅名啦吓。哇，而家走去咧，呢个系日本嘅系驻港领事馆就踎低又抗议喎。啊！呢唔知咩人嚟嘅， 点解踎低？点解踎 低？佢咪踎低咯， 影相 想踎低， 因为影相系嘛？ 佢系踎低啊，真系啊！唔系踎低啊！ 民建联刘江华，你又唔讲人个名字，我就好傻，冇所谓 佢啊，真系冇益佢啊，系嘛？ 我照讲，不过佢就真嘅，即系其实就系咁啊！大家香港市民好清晰嘅，过去咁多年嚟，究竟有几多人关心呢个钓鱼台事件先？嗱，即系讲，其实即系香港，你做新闻记者就好清晰噶啦。你做采访，你试下过去嚟嚟去去就头先所讲嗰几个， 嗰几个奖啦， 嗰两台麻雀都唔够嘅保钓勇士， 所以呢标题咪有问题咯。港台保钓四十载，爱国热情未减。喂，系讲紧嗰十个八个啫嘛。 系啊，两台麻雀保 真 其实。嗱，你话41年前咧，的确系有一万人大示威，系好热切嘅。但系由于中国开始富裕，过去经济改革30年，国力好高涨，但系对钓鱼台呢个事件仍然采取一个即系逃避啊，冇立场。同埋咧，即使係口硬咧，我都話佢都係用《環球時報》呢種層次嘅媒介咧，就作為宣泄嘅啫。咁但係從來喺行動上面冇做過嘅。咁我所以話點解我話南韓啊總統李明博可以登陸讀到？點解俄羅斯總統可以登陸佢哋個即係日本人叫嘅叫做北方四島？ 喂，仲有啊，佢個言論好犀利㗎，針對你日本喂，仲有慰安婦，我唔未曾解決嘅。呢個係一個婦女嘅一個權益嘅問題。 即係就整個即係民族性別，同埋睇翻香港嘅親中團體，即係我覺得佢都好可憐。喺釣魚島嘅問題上，咁多年嚟佢都冇真性情表現，都係隨住中央路線 去走，成话系几悲哀啦。 所以咪就有唔敢有个人意志。我成日话土共最大嘅问题边度？你唔可以有个人意志，你要睇北京嘅风啊！北京嘅指挥棒唔指挥，你连左同右你都唔敢啊！ 即系只有躯壳冇灵魂 嘅。系啦，咁所以变咗你咪永远对钓鱼台呢种咁敏感。41年啦，其实1971年开始个示威，72年嗰个条约正式启行嘅，就系话交还呢、這个吓，即系冲绳协议。喂。其实你任何态度，过去你见到左派媒体、左派嘅人士、爱国人士，边有态度做过啫？咪阿牛咯， 随住中央地址走。 我谂好多人都唔记得喺1996年10月嘅时候，有300人系坐30几只船咧，就去保钓啫嚟噶啦，真系吓，一味。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中午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启德现时集结在本港东南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天文台话，启德在凌晨采取较偏西的方向加速移动，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启德日间将会靠近华南沿岸，届时本港的风力亦都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中午时候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启德昨日下午已经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域，中央气象台预测启德会继续增强，会在今晚至到明日在广东未来至湛江一带沿海登陆。由于预测华南地区会有狂风暴雨，中央气象台已经提醒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地要做好台风的预防工作，湖南南部和云南的东部亦都要密切关注启德未来的动向和可能造成的影响，预防暴雨引发的山洪。本港保钓船启风二号7名成员昨日成功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挥动中国国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船上14人包括2名的记者被日本当局以涉嫌非法入境罪名拘捕。有消息说他们被带往冲绳那霸关押，之后会遣送返港。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说要根据法令严正处理。中日两国就互相传召大使，就事件作出交涉。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要求日方立即无条件放人。外务省事务次官佐佐刚彦一郎亦都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提出抗议。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就说会依法严肃处理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南说，华府对钓鱼岛的主权争议并没有立场，但就希望声称拥有主权的各方可以和平解决事件，认为任何的挑衅行为无助解决问题。美股是窄幅上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64点，跌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30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升1点，收报1405点。欧洲3个主要指数全线低收，但是跌幅轻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最高的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和有狂风大骤雨，周末期间风势缓和，骤雨减少。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8月16号星期四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3分，今早早有话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好，望返港岛区线下，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只是啱啱到呢个汽车会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时间上早，暂时两边都是畅顺的。今日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呢排返去郊外广场的。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哇，神咁早已经排到油站呢边厉害少少啊。加士居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地盘，睇埋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呢，上桥位开始车多，另外将军 返到隧道出返观塘呢排返到欣怡花园㗎。咁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呀，咁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分钟都係入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啦。係啦，咁保钓船14名人士哇抢滩成功，好嘢呀，希望佢哋平安回来啦。唉，呢幅领土几时可以解决啦，中国人返返自己地方啊，年年都咁多阻滞㗎啦。其实最得意嘅边位啦，梗系 CY 啦，份份报纸将保钓人士成功登岛放喺头版，哇 ！CY 嗰啲低民望啊，咩股权丑闻啊，放咗喺后几版，唔怪得知当初话佢有意放船出海啦，好嘢啊，又靓啊你吓、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拍你会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嘿嘿嘿，每人我打緊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係全世界最細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顏色任揀，隨時歐洲同亞洲嘅 Bullings DAB378AB 數碼手提收音機只有29克重，佢可以聽數碼又可以聽 FM 嘅電台，仲使入電芯，佢來自充電式鋰電池，插足電可以聽8個鐘夠細環保，詳細資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買機數碼廣播先可以起飛，快到去全世界知道，將無機同 IK 寶有線寬頻買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lings DAB378AB 數碼手提收音機啦。 揀啱股票，睇啱市况 ，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你好 ，Hello， 我哋住啊， 你好嘛， 我哋阿 Sir，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去年的11月开始，我们也都利用了一个叫做 QR Code 的技术，都已经放在我们这个 App 的先里面。买家 download 了我们的 App 的先之后，就可以利用他们的智能的手机又或者平板电脑去扫描 QR Code， 扫描了之后其实他们可以很快地直接已经看得到这个参展商一些公司的资料，又或者他们的产品的目录，甚至这个参展商的广告都已经可以在他们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里看得到的。完了展览会之后呢，其实我们都会将譬如买家他扫描过的参展商的那些名单呢，我们都会用电邮的方式给回那个买家的。有一些买家只要扫描过某一些的供应商，供应商呢也都会收得回哪一些买家是扫描过他的 QR code。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钱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我哋预咗单打独斗噶啦。 你睇见我哋新嘅政府咧，系好似温水煮蛙一样。DBC 如果9月11号系结业之后咧，自然冇人讲噶咯。咁啊，全部都解决晒嘅话，成个社会咧就好和谐噶。 DBC 咧，好明显就系政治嘅个问题啦。 DBC 咧，如果唔系政治打压嘅咧，就真系唔识讲啦。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大家好，我是邱海文。身为主持，最重要就是准备充足。嚟紧嘅立法会选举，我准备好啦。9月9号立法会选举，投票俾你心目中嘅代表啦。你准备好未啊？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啲，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查询。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17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仍然都未肯引咎下台。 这个政府呢就真是没得救的了，我觉得他们表现呢越丑陋呢无耻呢就越激发呢香港人有良知那些人的气氛。 你睇见我哋新嘅政府咧，系好似温水煮蛙一样。 系啊系啊， 将样样嘢俾你慢慢发酵发酵发酵到冇，咁你嚟唔讲，咪冇事干发生咯。咁啊，全部都解决晒嘅话，成个社会咧就好和谐噶啦。 陈茂波，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17日啦，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我如果不是年纪有点大，然后身上有点伤口，我大概会跳起来，非常非常的高兴。这是全球中国人的光荣，全球中国人的光荣。我们要拒绝日本的产品。我们不买你日本的产品，我不吃你日本的食品，我不搭乘你日本航空日本的交通公司的任何的交通工具啊，我开的工厂我不用你日本的工厂设备，我买原料我尽量不买你日本货。我们全球13亿的华人，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决心的时候，我看你日本要怎么办？ 做贼嘅人抢咗人哋嘅山头就当自己嘅，咁我哋去翻个自己咧就变咗做贼，咁呢个系全无理由嘅事嚟嘅，就系咁嘅情况。因为佢系贼嚟噶嘛，抢咗我哋嘅钓鱼台。 嗱，刚才讲国语嗰位就系台湾中华保钓协会理事阿殷必雄，咁啊讲说话要求放人啦，否则罢买日货， 杯葛呢个日本嘅产品吓。 系啦，嗱，另一位讲广东话日本港保钓人士阿陈玉南，嗱，不过咁话林毓华，我唔知道你嘅睇法系点啦。咁啊，大公报嘅社论就系话保钓人士啊遭横逆，全港市民就燃怒火。喂，如果你问我咧？我是怪两岸政府是多过怪日本政府的。 嗯。 这个事件啊。即是你问我呢，我觉得在今时今日就中国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对这个钓鱼台事件都是暧昧含糊不清的。同埋没有任何用政府的角度出事。即是出事我们自己钓鱼台是自己属于中国领土这个行为上，它没有任何行为可以 见到。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啦。 是的。 在最近呢好像说有些渔政船呢在这个是钓鱼台附近是咁样系吓出现过下， 咁你日本仔都又抗议啦。咁 嗱，渔政船系咩咧？渔政船啊，话讲个名字就叫渔政船啊嘛，系咪？即系渔业嘅啊，行政嘅船，佢系辅助咧渔民。 出军舰啊嘛， 系啊，冇错啦。你嗱，好简单，你而家中国海军就话航空母舰都落咗水啦，航空母舰都有。嗱，如果你真系有个态度嘅话，你应该有咁嘅态度啊。我唔系话要掀起战事，我意思就系话，喂，南韩都冇掀起战事嘅。李明博企咗喺独岛度，系冇牵喺度战事，搞清楚依个系一个姿态嚟嘅。嗱，啱啱咧就有份啊，同事俾份资料我啊，林旭华，咁咧就系话美国啊，依个国务院发言人啊，鲁兰话挑衅行动无助于事，大家应该坐低就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啊，重申美方不选边站嘅立场，即系佢冇立场。嗱，即系美国人真系狼子野心嚟嘅，成件事成个。始作俑者就 系、是、导演监制嚟嘅， 系啦，冇错，成个剧本系你写噶嘛？喂，当时1971年嗱，个条约系1972年开始噶，但系1971年已经开始拨归将钓鱼台拨归俾，但系同呢个冲绳协岛列岛一样，交还俾日本政府啦。呢、這个就系美国当时嘅政府嗰种系咪有即系所谓嘅背后嘅玩嘢意图咧？就系、是、当时美国政府促成今日嘅呢个咁嘅冲突局面，而竟然佢又话依家佢就冇选边站。第一，第二，佢认为香港嘅市民咧，我哋嘅保钓啊，中华勇士啊，就系、是、叫挑衅行动啦。呢件事咧，我觉得，所以你问我咧。我就宁愿嬲美国政府，我嬲北京政府，我都未嬲日本政府嘅，你都话。所以各位听众，你可以俾电话我哋一起讨论下嘅1872111 1872111，因为几个角度可以睇呢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我见网上琴日已经好热切喺度讨论紧，喂，今次事件系咪应该都要记翻一功俾梁振英咧？嗱，有人咁讨论呢个问题嘅，我始终话 需要。 嗱，佢话真 有咩事啊？ 佢话曾荫权始终都唔放你出海啊！嗱，起码呢依家梁振英做特首，起码你出到海、啊。咁呢个喂对事不对人，系咪应该都要俾一个功俾梁振英咧？嗱，林旭华，你个睇法点啊？ 关佢咩事啊？佢够胆咩佢？我又唔信佢冇请示过，唉，真系吓。 嗱，所以咪中国政府就系咁咯，低装咧就系、是、第一。你北京政府冇态度。第二，你唔俾国内十几亿嘅人民出去保钓。第三，你就咧就经过啊，头先林旭华个分析就系话咧，应该梁振英已经请示过北京，就系、是、偷偷鸡地去放人。仲有、啊，琴日个态度咧。登陆咗钓鱼台之后，突然间兴奋嘅，之前佢暧暧昧昧嘅，又注意安全啊，又话唔知咩系佢哋强行出海啊， 航班都有行动 嘅 佢， 系啊，冇错，嗱，两个态度嚟嘅。如果大家记得对新闻跟得好贴嘅话咧，最初佢哋出到海，梁振英就话佢哋系强行出海嘅，政府冇批准佢出海嘅，记唔记得啊？不过希望佢哋保钓之余系要注意安全问题啦，咁嘅。梁振英当时个第一个 version 系咁嘅， 然后知道佢哋登陆成功啦， 系啦，开始中华勇士出现啦。嗱，呢几位勇士咧，真系讲真，做新闻界真系会有啲苦。好笑嘅，从来都甩甩烂烂嘅，有阿牛咧、顾思尧啦、罗就咧，嗰几个咧，即系几个就，我唔系讲笑，大家你真系你谂谂，你哋有冇跟过呢班中华勇士去过同佢哋一齐去过日本总领事馆示威啊？有冇先？各位听众。边个有试过啊？你话俾我听，嚟嚟去得的咁多人，不过咁啦，我先去广告，翻嚟我继续讲呢个问题啦。1872111，等你嘅电话。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再美妙的旋律，如果不同人分享，都只是五线谱上的一堆音符。 好多人说翻工已经这么辛苦，哪里还有精力做义工啊？我就唔同意，因为我发现做完义工之后就好似插完电咁，身心都好舒服。嗱，等我哋马会义工队成员徐少君话俾你知啊！ 我哋马会义工队咧嘅队员咧系来自唔同嘅同事嘅，咁除咗我哋呢啲全职嘅同事之外，咁另外我哋兼职嘅同事，甚至乎退咗休嘅同事都可以参加我哋嘅马会嘅义工活动，大家一齐努力帮呢个社会做更加多好事啦！ 马会员工致力义工服务数十载，代代相连是他们的共同信念，以生命影响生命，将爱心关怀谱成乐章，身体力行，将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令真挚关注、亲切笑容传遍社会每一个角落， 希望今日嘅受众成为他日义工嘅接班人。 行善的信念，乐与人同，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嘿，每样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到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我们还是呼吁中国政府，那么尽可能那个，就是说，来处理好这个事情，因为在中国的领土，日本在中国的领土来抓中国的人，这个是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国际惯例。那么，这样嘛，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就是说，要呼吁那个，就是说，中国政府呢，采取更加强硬措施，谴责日本那个这种做法，而且呢，绝不允许他抓人。 好啦，依家到8:20，林毓华。 嗯， 系啦，即系啱啱讲过，就系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阿童增，咁佢讲嘅同台湾嗰位保钓人士一样嘅啫，都系要求放人、谴责日本咁啦。 嗯， 但系问题就话。点解啊？点解争取保钓嘅唔系童增本人呢？点解国内嘅保钓啊联合会会长系冇机会出海呢？大家有冇阅读呢个问题呢？其实有 咁啊，梗系国家唔认为呢个唔适当啦，镇压住咯，好简单系嘛？ 系啦，既然国家又觉得唔适当，咁我哋好似我哋班中华勇士系咪多事得滞呢？阿牛啊，阿罗就啊，阿古思尧系咪多事呢？你觉得？ 咁啊，从来都系搞好阵噶啦，佢哋系喺好多嘅建制派入边都系，或者特别系喺政府嚟讲，真系。 但系起码今次唔系、啊，文汇报个大字标题鸡蛋咁大个字叫“中华勇士”，佢哋一从此多个梯图啦。不过牛咧，我觉得咧，自从佢离开咗立法会咧， 咁使唔使请佢喺西环食个餐咧？ 佢入唔入去咧？又睇翻，仲要考虑点咧？政治衡量系点应该？嗱、那个问题就系咁啦。咁耐以嚟咧。你见到香港人啊，我自己作为香港嘅即系做新闻工作咧，我一直觉得香港人咧。近依20年啊，对保钓问题都冷淡啦。除咗嗰次，你话1996年嗰次，啊，即系比较热切啲嘅。 我 要当时热切啲，咁啊死咗一个陈旭祥啊，保钓勇士嗰次比较热切啦。 都系 系啦，咁但系再跟住之后咧，依十几年咧就好冷淡，真系好冷淡。你谂下，我同各位听众讲，你边一位听众曾经啊跟随住阿牛、古思尧、罗就佢哋去过？呢、這个日本领事馆唔系出海啊，我讲下，唔系咁危险啊，去中环咋，去呢个咁嘅日本领事馆示个威，递个信啦、啊。跟住外国机构有几多个吓、啊，所谓嘅啊，所谓建制派人士去过就钓鱼台事件，去过日本领事馆抗议示威啊。成件事件嚟讲，嚟嚟去得几个人，破破烂烂，系咪衣衫褴褛咁啊？走去日本领事馆话抗议啊，即系抗议呢、這个吓、啊、占领钓鱼台。但系成件事件，大家知道最可恶嘅，其实个根源就在于美国、 嗯。 美国根本就是一个狼子野心。将当时咧个亚洲咧造成一个紧张嘅局势，而中国当时嘅北京政府冇任何态度，咁当时嘅台湾政府即系两蒋时期嘅威权时代政府，更加对美国嘅行为敢怒又不敢言，导致到依家41年过去啦，41年过去，但系问题就系话仍然都系香港几丁人啊。10个8个，其实我讲多咗10个8个，咁几丁人咁啊，间中一年就上3-2次去日本领事馆象征式，喂，连记者都唔想采访，知唔知人咪话？如果嗰日个编辑部忙咧，连去都唔得人去嘅。但系问题咧就系话就系咁啦，嗱，各位，即系大家觉得你自己对保钓今次事件，新闻界突然间因为新闻啊嘛，新闻就系新闻啦，咁所以变咗做头版咁解啫。但实际嚟讲，个新闻本身。是好冷淡的好溫的其实。 同埋而家呢所谓的立即放人嗰啲就搵嚟搞㗎真係。 明 知实会放人。 係啦明知会放 人。因为而家佢係嗰个话佢係非法入境㗎嘛。 嗱、啊、非法入境嘅利益就係可以讨论嘅角度嚟嘅。点解人哋啊根本有个一班几十人 海外防卫厅嘅人已经摆咗喺钓鱼台度等你上岸，一上岸就拉，拉咗就个行动嘅背后意义系咩咧？即系话你非法入境就讲完啦，已经咁即系话个土地系日本嘅咯。咁中国政府就呢件事件，你有咩态度咧？嗱，如果你话我哋去大屿山咁，唔会俾人讲甩控我哋非法入境噶嘛，系咪？即系都系香港领土嚟噶嘛。如果既然北京觉得呢个系中国嘅固有领土，既然系咁嘅话，点解冇态度嘅？你而家先至话急召日本大使，要速无条件放人。喂，呢啲指定动作真系拆过轻兵，连轻兵都唔算啊！而家唔系轻兵啊，即系个指定嘅外交动作嚟嘅啫。咁我可以同大家担保得啦，一定放人嘅。你放心，冇任何程序嘅，写张纸得噶啦，话自己原来非法入境，你认罪咁就走得啦。咁跟住搭飞机翻嚟就英雄海船式翻嚟，就系咁嘅啫。其实 咁梁振英使唔使接见佢哋，好似接待呢啲咁样嘅系奥运嘅系运动员翻香港一样咧？ 嗱，今次咧，我觉得佢会接见嘅。嗱，因为佢啲民望低，佢冇任何嘅立足位嘅，就好似做过上任以来个半月冇做过好事噶。嗱，呢件佢觉得系好事嚟嘅，佢觉得有得攞彩，第二有民族感情啦，所谓嘅啊，呢个就最佳嘅国民教育啦。咁佢一定攞彩嘅。你话如果今日发生咗事件，登唔到陆，甚至有任何意外伤亡，咁佢就弹开噶咯。话呢班人士咧强行出海， 系啦，话叫你唔好去噶啦。 佢冇批准噶，佢讲明噶。嗱，对上琴日仲讲紧，之后仲讲紧噶。佢话佢哋冇批准，系呢班人士强行出海，希望佢注意安全咁解嘅啫。其实，但系依家登陆咗啦，就攞咗，即系攞咗另一种叫做吓，即系钓鱼台金牌咧，叫做吓。咁佢而家当金牌人士翻嚟，希望阿牛唱翻主唱呢个龙的传人啦，咁嗰类咁嘅嘢，可能有啲咁嘅嘢都唔顶嘅，啲骑呢苏。咁但系问题就系各位听众系点阅读呢件事咧？你自己点睇呢个吓？即系四十几年啊，已经钓鱼台事件啊，争拗所谓用争拗嚟讲啦吓，四十一年啊，条约就1972年开始生效嘅交环冲绳协定，但系1971年咧已经有个大示威嘅啦，就因为咧当时已经开始咧就划分条海界出嚟，当时全世界嘅中国华人学者咧都觉得非常愤怒，所以由海外。啊！海外做起嘅，而當時嘅呢個馬英九咧，即係今日嘅台灣總統咧，當時喺哈佛係留學嘅，佢就係其中哈佛裏面其中一個保釣嘅積極嘅學生代表嚟嘅。但當然今日做咗台灣總統之後，佢根本就係啦，舊事不堪提啦，就等於龍應台做咗文化部部長之後，就唔可以再提六四啦。佢話咧，作家可以有用。部长必须有谋喎，呢个就係勇谋之间嘅划分啊！咁因为我哋冇办法啦，即係我哋见到啦，目前嘅世情係咁样。嗱，各位听众 ,1872-111,1872-111, 但呢个有个平台俾大家呢一起讲下钓鱼台事件，我哋啊文汇报用嘅中华勇士，嗱香港真係唔容易㗎，有几个俾文汇报用做中华勇士呢、這个喂其实仲大个大紫荆啊，林毓华。文汇报一样同鱼有文汇报一样用话林毓华系中华勇士。 多谢多谢。 喂我諗你仲好仲好过攞爵士咸头系咪先啦，文汇报都竟然讲呢几个，呢几个系香港咁多年以嚟系最积极活跃嘅反共分子。而俾人冠以中华勇士嘅名 号，原因咧佢系揸住国旗啊，所以佢话登钓鱼岛立国旗啊，所以叫做壮哉中华勇士啊。 系啦，鸡蛋咁大个系嘛，知唔知啊？鸡蛋咁大个嗱，各位听众打嚟一齐讨论下，因为网上有位朋友咧就同我咧就即系觉得同我持咗相反意见，因为我用咗李明博咧就同埋用咗呢个俄罗斯总统登陆咗一个争议嘅海岛问题，佢话喂黄伟文你用呢个方法唔啱。因为佢话呢南韩李明博登陆独岛，而嗰个岛目前个行政政府其实系南韩。所以变咗呢就系台湾呢个民众系愤怒，但系佢冇嘢做。但等于我哋嘅钓鱼台勇士一样系冇嘢做嘅，只能够登陆。 点解钓鱼台几十年我哋唔可以中国嘅船队去围住嘅话系我自己㗎，点解要俾人哋 管。嗱呢、這个就问题就系、是、啦、其实你话嗰个岛有冇咩行政呢，其实个岛系冇嘢嘅，知道冇建筑物冇城。依家间中间中有支国旗插喺度咁解啫，其实咩都冇，有个灯塔系嘛。话讲起灯塔呢都讲咗一大轮呢，又话跟住又话要驻军。嗱日本近年呢特别多动作嘅对于呢个钓鱼。 喂早排咪有讲过又话要买 系啊，又话买跟。又话呢个吓东京嗰边咧就话要买咗佢，日本个政府又话唔肯卖，私人又话唔卖，跟住卖咗之后又话唔知点，即系佢好多呢啲小动作嘅，目的就是试咧北京政府嘅态度。 究竟你今日宣称自己是政治第一大国，跟着宣称自己的经济已经30年起飞，中国模式已经傲视全球的时候，你究竟怎睇呢啲边界问题呢？佢就用呢啲咁嘅小动作咧刺激你。嗱，越南事件又系一样嘅，黄岩岛事件又系一样嘅，所有呢啲动作咧，其实越南又好，台湾又好，啊，其他嘅啊菲律宾又好，咁多嘅所谓边界海岛纷争咧，其实只有一个总目标，就系背后发功嘅就系美国政府。美国政府用佢咧，就喺呢啲咁嘅亚洲嘅所谓美巴国啊，用柏洋嘅说法啦，呢就所谓美巴国咧，就搞呢啲小滋扰，其实试紧嘅咧就系话中国崛起，究竟崛起几崛起先？军事啊崛起几大崛起先？究竟解放军里边系咪仲系紧听紧党领导先？究竟你哋有冇咩动作？嗱，解放军咧就蠢蠢欲动嘅，因为几个月前大家仲记得嘅话咧，解放军不断地突然间有个声音讲出嚟，就话要继续咧个传统啊，要听党领导。你再提呢个说话，意思即系话咧，似乎解放军里边有啲声音好似唔系好想听党领导嗱，所以先有咁嘅声音出现。咁即系话咧，美国要重返亚洲嗱，呢个希拉里已经访问呢个缅甸嘅时候讲咗噶啦。第二咧，奥巴马亦讲咗，亚洲嘅军力佢唔会减低，佢减就系减中东同减欧洲嘅啫。所以各位听众，嗱，1872111，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中午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启德现时集结在本港东南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谭广雄话：，按照现时预测嘅路径，启德今日将会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嘅风力亦都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大约喺中午时候考虑改发三号嘅强风信号。 按照而家嘅路径移动咧，启德就将会靠近华南沿岸，到时咧个天气咧就会变得多云啦，有狂风骤雨，同埋风势会增强嘅。咁天文台日间会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我哋预计佢喺17号嘅朝头早咧，都仲系影响我哋，咁啊要系到18号咧，我哋嘅天色咧先至开始会转翻好啲。 葵涌大连排道高铁地盘发生嘅二级火警，焚烧12个钟头后，喺朝早6:30救熄。现场是高铁的地盘一条70米深的隧道，昨晚6:00多，一架泥头车在隧道的管道内起火，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和4队烟雾队灌救，有近100名工人要疏散，火警中无人受伤。本港保钓船启丰二号7名成员昨日成功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挥动中国国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船上14人包括2名记者被日本当局以涉嫌非法入境罪名拘捕。消息说他们被带往冲绳那霸关押，之后会遣送返港。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就说要根据法令严正处理。中日两国互相传召大使就事件作出交涉。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要求日方立即无条件放人。外务省事务次官佐佐刚彦一郎亦都召见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提出抗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大骤雨，周末期间风势缓和，骤雨减少。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好，望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排翻到伊利沙伯大厦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桥面灯位开始车多啦吓。咁啊，落湾仔唔错，暂时正常嗰只。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都几远噶，中山纪念公园嗰边啊吓。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呢边，龙尾都翻嚟啦。现时去到油站嘅，而加士嗰度过海咧，去翻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啊吓。睇埋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佛光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啊，车多铺满一阵噶啦。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去电话机楼。新界区嘅私隧出九龙去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龙尾啊小沥源啊。咁至于大埔公路向大围，冇错，新界区最长嘅车龙就系佢啦吓。排翻去沙田马场嗰边啊，一定要塞紧车忍让啦吓。系啦，咁啊，保钓人士成功抢滩啊，咪话我话啦，定系佢哋平安回港啊？到时啊，一定好多抽水政党拉起横额，本党热烈欢迎保钓人士平安回来。跟住下面可能写多句噶，全靠我党成功争取台风启德转移风向，否则佢哋未必成功。系啊，佢哋好兴噶，嗰啲什么成功争取红绿灯绿公仔闪多一秒，跟住话成功争取某街道放多一个垃圾桶。哎呀，够啦够啦，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00-3:30，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我哋推出呢啲 app 先咧，就希望鼓励我哋嘅供应商或者入场嘅买家咧，可以多啲利用呢啲科技啦，方便之余咧，其实亦都好快捷度咁样咧，系做到一个联络。由我哋旧年年初推出呢个 app 先到依家为止咧，差唔多有80,000个买家咧系 download 咗我哋呢一个 app 先噶啦。除咗海外买家，其实本地嘅买家甚至国内嚟嘅买家咧，咁我哋都见到都会用呢一个 app 先嘅。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至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紫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达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嘿嘿嘿，唔好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市吉之岛、张无忌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气血虚寒咧就系民间嘅讲法，中医都有话嗰人气虚血寒，咁啊气血两虚啦，就或者气虚我哋话功能比较衰退啦。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我唔可以俾爹哋知，我唔想妈咪知， 我唔想人知我吸毒。 我好辛苦， 全世界都冇人帮到我。 我唔想再吸毒啦！ 我想戒甩佢。 边个可以帮下我啊？ 打嚟186186，我哋帮到你，企硬，剔嘢衰硬。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能源科技与环境， 火星神话。美国探测车好奇号顺利登陆火星，将会逗留两年，探索火星有没有水，同埋有没有生物。大家暂时不知道火星有没有火星人，但是自古以来，火星都同神话有密切的关系。在西方，火星是战神马尔斯的行宫，象征战争和杀戮。在中国，火星又叫做荧惑，因为火星的位置和光亮度经常改变，有时会变成鲜红色，形容它荧荧如火。所以在占星学上面，火星代表饥荒、疾病和打仗。如果火星走入天蝎座的中间，就叫做荧惑守心，象征国家最高领导人会突然死亡。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OK， 我哋只船搁浅啦。OK， 我密切关注件事，要求日方保证香港居民安全。 仲喺公海嘅时候，已经嚟拦截我哋嘅船只噶啦。 做贼嘅人抢咗人哋嘅山头当自己嘅，我哋去翻个自己咧就变咗做贼，全无理由嘅事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8:40啊！即系点解会自己嘅地方俾人抢咗，然后到照自己人去嘅时候就话：，哎，你非法入境，咁啲国际嘅领土会唔会有呢、這个？好似我哋香港咁有呢、這个叫做系所谓个呢个产权都会有呢个逆让嘅咧吓？霸占咗之后就话系我噶啦 吓？依个咧就其实咧，我觉得咧，中国政府咧到今时今日咧都应该有个明确啲嘅态度，就唔系仲口讲嘅。即系我始终都系个问题。你问我话谴唔谴责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值得谴责。你话谴唔谴责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更大更大狼子野心。但系并我净系觉得我自己思维模式咧，永远都系嗰种就应该反求诸己先。反求诸己就好简单，就系话究竟我哋自己嘅政府呢几十年来做过啲咩嘢呢？北京政府到今日点解南韩政府咁做，俄罗斯政府咁做，而北京政府唔敢做呢？而成个层面唔好话佢做中央领导人啦，省级又做过啲咩嘢呢？咁台湾政府话喂佢系宜兰嘅宜兰县其中一个海岛嚟㗎喎，咁宜兰政府又做过啲咩呢？即係好简单，逐级去睇咋嘛，由国务院再数落去省级政府，再数落去，咁究竟做过啲咩呢？点解到呢家四十年来都系香港人嚟做保钓嘅？即香港保钓就系呢批中华勇士啊！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呢个中华勇士呢几个字眼，喺呢个文汇报叫出嚟，我吉 嗱，港人啊！我睇读大公报嘅标题啊，头版嚟噶，港人保钓孙主权，遭日方非法找扣。喂，点解由港人去孙呢个主权 咧？如果你话香港只不过一个特区，一个特区嘅港人先至去宣示到呢个中国嘅主权。喂，我哋强大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咁你做咗啲咩嘢咧？主权国，即系我觉得呢个先直令我觉得即系最应该批评、最愤懑嘅地方，系对于北京政府个姿态、个肢体语言啊嘛。嗱，听听众电话啦，好嘛？李生，早晨。 喂，早晨，黄伟文， 早晨。 喂，其实咧，大家就唔好太过开心，因为咧，我哋呢啲保钓人士咧，可能喺日本仔嘅眼中咧，当我哋嗰啲叫做 cow figure 啫。即系有一班人咧，中意话啊，呢度我嘅，我嚟天体游水又得，你明唔明我讲咩？咁你插旗咧， 就唔係代表嗰笪地方係你嘅，即係等於美國登陸月球佢夠插旗啦，即係到此一遊嘅啫。 嗯， 啊，仲過癮咧，仲諷刺就係、是。原来香港人好多冇大陆嘅 passport 㗎嘛。係咪咁你係代表咩人呢？咁所以其实而家即係真係阿黄伟文讲得啱啊。即係个个人话要登陆，咁而家日本准咪俾你登陆囉。咁你耐佢唔何係咪咁咪俾你登陆都唔紧要啊。咁佢咪到时当你啊当你游客啊送返你，即係大部分都係香港人嚟咋嘛。 非法入境 呢， 而家 人 哋话你非法入境啊，冇係招呼你㗎， 非法入境冇合适嘅旅游证件。 是但係有个问题係咁啊，最唔啱呢就呢样嘢就係话呢，如果你係用啲军舰去劫人隻船，嗱呢、這个就一定係唔啱嘅。係咪嗰隻船係咩呢？又唔係经济嘅因素，就即係唔係捕鱼，係只有啲船喺度，你唔好理佢咩船。你用軍艦去劫人去撞人就一定係唔啱，係呢樣嘢嘅啫。即係但係奇怪咗呢，即係我哋嘅祖國呢喺佢出面有咩交通意外咩佢可以唔理嘅。呢樣嘢就係大陸嘅政府係有一個問題嘅。即係佢話嘅地方係佢嘅。 李生呢個啟風二號呢係漁船嚟㗎，不過你冇打魚啫。 冇打魚嘛，咁即係你當佢唔好理，總之有啲嘢喺度，咁你攞啲嘢撞人呀，冇可能㗎嘛。是咪是咪咁讲，如果佢係偷渡嘅，好似你美国嗰啲古巴，咁你咪拖人隻船去返公海呢，佢呢个情况呢就日本政府呢就预咗俾你咁做㗎啦。预咗你啲人去宣泄下啦，去即係你有啲怨气啦，俾你宣泄下咁解嘅啫。 喂你我唔同意你讲嘛，李生佢根本唔系唔想你咁做㗎。你如果睇新聞你见得到呢，就係喺50海里以外地方呢经济开始截你啦。 係呀係呀，就呢个其实截你都唔紧要，佢可以截，但个问题撞人就唔啱。 喂你啊，李生你本人呢，你对于个钓鱼台啊本侵占咗，你个愤唔愤怒，你热唔热血㗎，有冇跟过阿牛佢哋去示威㗎你其实。 我哋香港人不嬲呢，即係都系挂喺心度嘅呢样嘢，但系你做任何形式呢，我哋当其时呢，我七几年我都好细个，咁但系当然啦，你国家嘅地方系希望攞翻啦，但系个问题呢，你个国家都唔去做嘅话，你又冇派嚟，你又话自己有航母舰，又话有军机啦，而家有飞龙战机啦，去咗边啊？系咪先？你个门口入边，你总之有任何嘅交通意外，有咩海上嘅意外，咁你係咪起碼都有啲搜救啊，有啲咩人睇下咩情況啊，乜嘢都冇。即係話中央電 CCTV 有講有報道話有隻咁嘅船呢喺筲箕灣出發，係咁多嘅啫。好似都唔關佢事咁嘅，你明唔明啊？ 係。 咁好奇怪囉，即係你丟架啦嘛，冇嘢㗎。即係日本人就冇問題喎，佢俾你上埋島又點啫。係咪佢咪叫你走囉，佢管你㗎嘛，呢個場即係等於大廈管理公司，而家你業主都管你埋得㗎。 好啦，多谢晒李生，李生话将个心啊摆喺度嘅，钓鱼台你侵占我哋，不就冇做过任何行动嘅，即系间中新闻出现咗，可能都有个感慨喺度啦。好啦，听广告先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再美妙嘅旋律，如果唔同人分享。都只是五线谱上的一堆音符而已。 好多人说翻工已经咁辛苦，边度仲有精力做义工啊？我就唔同意，因为我发现做完义工之后就好似插完电咁，身心都好舒服。嗱，等我哋马会义工队成员徐少君话俾你知啊！ 我哋马会义工队咧嘅队员咧系来自唔同嘅同事嘅，咁除咗我哋呢啲全职嘅同事之外，咁另外我哋兼职嘅同事，甚至乎退咗休嘅同事都可以参加我哋嘅马会嘅义工活动，大家一齐努力帮呢个社会做更加多好事啦！ 马会员工致力义工服务数十载，代代相连系佢哋嘅共同信念，以生命影响生命，将爱心关怀抱成乐章，身体力行。将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令真挚关注、亲切笑容传遍社会每一个角落，希望今日的受众成为他日义工的接班人。 行善的信念，乐与人同， 由马会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美国那个叫做72年啊，叫做交还冲绳协议，就带出咗呢个钓鱼台问题。71年划分海界嘅时候，已经引起全球嘅华人学者咧同学生非常愤怒，就要保卫钓鱼台吓，保持国格。但系问题41年过去啦，41年过去，咁但系问题咧系真正保存国格嘅行为咧，就两岸政府都冇咩特别行动做过，嘴巴讲两句咧，其实佢有啲似香港市民对钓鱼台嗰个态度嘅，摆喺心里边啦。事件发生嘅时候讲两句啦，攞下便宜啦咁样。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成件事件嗱，今日咧就好热啦，因为大家全部报纸头版都系啦。但系过咗听日之后就冇咗噶咯又。咁嗰几位中华勇士咧，即系文汇报讲嘅咧，又将佢哋归纳翻反共嘅啊，即系别有用心人士噶咯又。 抗中乱港 系啦，抗中乱港嘅阿牛啊、古思尧、台棺材嗰个，大家记唔记得啊？你再回忆一下知边个噶啦？啊，仲有罗袖啊嗰班啊，从来都冇好说话嘅。但系今日啊，喺文汇报。大公报就话咗佢哋中华勇士，究竟香港人点睇钓鱼台呢个事件呢？点睇香港人仲好似傻更更地走去保钓？喂，有风险噶，香港死咗一个陈旭祥噶吓，为呢件事，今次吓冇任何伤亡，我哋非常之鼓掌。但系问题就系话，香港呢一片丹心系咪明月照沟渠呢？嗱，听下徐生嘅电话先，徐生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系刘阿林旭华， 系你好。 有，我睇呢件事咧，其实嗰啲嗰个国际情势就好巧妙嘅。 系， 先几年普京好似上过日本北方四岛啊，以总理嘅身份，好似总统，啲总统系总理，唔记得咗。 系， 咁年初咧呢、這个新转由总统转总理嘅咧，再上去北方四岛。 系啊， 咁日本系抗议啦。 显示强人嘅本色啊嘛。 啊，佢强人，佢系直情我就上就上咁。咁咧就日本啊抗議啊， 系召回大燒啊， 啊召回大燒、俄國總理咧就仲硬，話北方咧已經係屬佢哋噶啦，即係冇得傾。 係啊， 我哋想自己嘅領土咧係必然嘅事，日本冇權抗議。係 啊， 咁咧就打咗日本一巴掌之後咧就唔再回應。 李明博啱做完啫嘛、上星期。 咁韓國總統李明博咧上星期又喺奧運銅牌賽南韓對日本嗰日咧。亲自上去逐岛喎， 系啊，冇错 啊，即使日本所称为嘅逐岛啦， 系 日本又以为严重抗议啦， 召回大使又系， 召回大使并取消同韩国原本喺九月举行嘅日韩高峰会， 系啊，啱啊， 咁啊，点知韩国咧回应咧就系、是、我预咗你哋系咁噶啦，咁样嘅反应噶啦，冇所谓，韩国咧仲强悍啊，佢揶揄日本咧。国力今非昔比，无论经济实力、造船工业都已经比日本更强啦，系咪？我唔知啊。总之佢系咁讲。 咁事实都系嘅，徐生，因为咧、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日本个宪法咧系不准立军嘅，即系冇建军嘅，所以佢嗰个系海岸巡卫队嚟嘅，其实就变咗就唔可以有军队嘅。相对之下，韩国系一个军事打紧仗嘅，佢南北韩其实系未完战嘅，其实系只不过系停 战， 系休战期间啊，就仍然作战状态嘅。咁中国更加有庞大嘅解放军部队嘅，所以相对之下日本系冇军队嘅，你记住其实 咧，唔系佢仲有一度咧，就系佢唔讲军队嘅事先啦，佢先数埋经济啊，或者工业都已经啲癫落后啦。咁啊，就琴日就再强调，琴日好似新闻稿再强调咧，就话如果日皇名人想嚟韩国咧探访咧，就必须公开为殖民时期道歉， 系啊， 即系要赔偿慰安妇嘅嗰种种问题。 系啊，态度好强硬嘅，外交口径好强硬嘅。 佢连串大巴大巴打去日本度，日本唔敢同南韩学斗，因为点解咧？因为美国咧想联合日本就成立岛链就防堵北京啊，但系就唔会蠢到咧为佢嘅北方四岛咧出声同俄罗斯撑。佢唔会因为咁样而同俄罗斯反面，而美国同南韩嘅关系咧，就比美日咧关系更加密切，因为佢有住咗几万军队喺度，佢嗰啲佢分分钟预备系同北韩打仗噶嘛，佢呢个岛链呢度都系将来嘅问题啫， 所以佢唔会为咗日本系得失韩国嘅。 嗯， 所以喺呢、這个钓鱼岛问题上咧，唯一美国咧系可以可能会出声撑佢嘅咧，就系、是、呢、這个钓鱼台。咁日本咧就谂住，哇！你俄罗斯嗰度你又唔帮我出声，韩国嗰度你又系鹌鹑咁唔出声。 咪讲晒国际形势，徐生，咁你自己嘅态度点啊？对于呢个保卫钓鱼台？ 保卫钓鱼台当然一定要保卫㗎啦。 你做过啲咩嘢啊徐生？ 冇啊，我哋一直就由七几年开始都系一路 一路挂住啦， 系挂住 摆喺心里边系嘛。好啦，多谢徐生啦，我哋讲啲真系做过嘢嘅人啦，就有位陈妙德，即系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即系上过钓鱼台嘅人士啊，就系陈妙德电话旁边。喂，早晨，陈妙德。 早晨，早晨， 早晨。 喂，今次就好值得恭喜啊，再次能够登陆呢个咁嘅钓鱼台。不过我想问翻你啊，陈妙德，嗱，当年你系登陆咗一次，咁依家咧就阿牛又登陆一次，可能再隔几年之后又登陆一次咁先啊，当吓。咁其实个意义喺边度咧？ 嗱，其实咧，钓鱼岛咧一路都系我哋中国嘅领土。 嗱，背景就唔使讲噶啦，定德国我都知噶啦。其实 政府而家都唔系咁关注。 唔系依家唔关注，四廿年就冇关注过啊。 呢啲嘢咧，我都觉得好遗憾。 系、你会觉得应该做啲咩好啲咧？即系啊， 实上我哋民间都会实上，我哋根本就每年。都嘗試出去，但是呢就都是被警方啊或者其他原因拦咗我哋嘅。 海事處啊食环處都拦咗过你哋啦，今次就唔知点解地无缘无故出咗去喎，咁你会唔会将呢、這个呢一技 日本仔应该向我哋警方學習喎、真係啊。佢可以拦截到你唔出海啊，但是对于日本仔唔可以拦截到你上岸啫。 陈妙德你咁多次都俾个曾荫权政府拦截咗，今次梁振英就放我哋一马，咁你哋会将个功劳交俾梁振英啊？ 嗱，咁可以咁讲，或多或少佢都即系叫做放我哋一马啦，系咪啊？因为我哋喺2007年，因为台风嘅关系咧，到2008年、2009年，一路到而家，佢都唔。即系都唔俾我哋出去，佢个理由咧就好戆居嘅，佢话系为咗我哋嘅安全。 初初就话你哋唔系渔民啊嘛，到你有呢个资格嘅时候又为卫生问题啊嘛。 呢啲不成理由嘅理由咧，我都觉得真系 啊， 呢个唔知系乜嘢情况。 咁你点分析今次你哋出到去咧？嗱，年年都出唔到，突然间今年出到啊！你有乜嘢内幕消息俾话俾听众听噶？ 嗱，我就冇乜内幕消息啦。不过我个估计咧，可能系。新政府新作风啦，咁啊，系嘛？ 既然新作风，即系出年去得噶咯，出年你去唔去啊？陈妙德？ 如果佢需要我哋去到，我哋当然会去啦。 佢梗系唔需要你去嘅，佢唔会邀请你去噶。 喂，同埋喂，今次嗰条船咧搁浅咗咧，会唔会攞得翻噶？ 而家要睇两岸政府点样去处置呢个呢件问题咯。 即系要等翻中国政府，等咩政府？你讲嘅， 如果唔系 边 样，而家要搵启丰三号啦，要真系啊！ 可能系啊，可能要四号、五号、六号都唔定。 喂，但系陈妙德，我唔知道你个 保，我哋唔知会等到几时。 我唔知你作为保钓行动委员会嘅主席咧，你感唔感觉到咧？香港市民其实好冷淡嘅，对你哋出海，你话真系年年出海，有几多少市民欢送你哋，当你哋好似中华勇士咁欢呼你出海？ 唔系、我觉得香港嘅媒体咧有啲责任嘅都。我哋每一次有啲嘢发布嘅话咧，香港媒体都唔到嘅，净系得呢个日本嘅媒体。 咁点解咧？你点阅读呢个事件咧？ 文教育啊嗰啲嘢咧，我谂住媒体应该有责任去推动嘅都。 今次你咪又犀利咯，有呢个凤凰卫视吓撑你哋啦， 系咯。 佢哋喺边度上船啊？佢哋 讲翻转头，我哋每一次嘅即系话。记者会啊，咩之类，凤凰卫视都有到嘅， 系 啊，咁啊，同埋凤凰卫视之外，就系其他日本嘅媒体噶啦， 就冇乜香港 媒 体嘅， 好少好少会到我哋呢啲咁嘅场合嘅。 我自己咧就做香港新闻界嘅，我就发觉咧就系话，其实嚟嚟去去咧就系几丁人咧，咁去日本领事馆有招待会啦，有抗议啦，递信啦，其实市民咧就唔想，即系冇兴趣阅读嘅，因为新闻媒体咧就唔系主动，好似你所讲咧，就系话好似宣传部咁咧就要。帮咩？ 我知 咩 有 咩策略宣传 报道咗啊，即系接受咗我哋嘅乜嘢啦。之后咧，佢哋都未必会登出嚟。咁可能佢哋公司系有其他嘅原因啦，系咪 啊？原因好简单嘅啫，其实 就系话阅读者睇唔睇就市民关唔关心就关心咪做大啲咯，唔关心咪唔做咯，就系咁啊！所以我唔知道你哋咧，即系觉唔觉到香港市民其实冷冷淡淡嘅。 香港市民咧就大部分咧都好热情嘅，不过咧佢哋 摆喺心里边 有冇渠道去了解系嘛？ 所以你觉得继续啊，继续保钓 啦！由你哋一直继续，民间要继续要坚守岗位吓。 咪得你几个咋？阿陈佢得，多谢你啦！得几年有就两台麻将到 嘅 啫。其实 信报有段嘢真系几句嘢，真系值得留意嘅。佢就话咧，喺今日咧系战败系日本啊战败投降嘅60周年，但系咧佢嗰个军国主嘅幽魂啊，也然系若隐若现啊，咁啊依然令到亚洲国家咧深表戒惧。 事实系嘅，日本咧，我讲啦，即系尤其近呢十年添啦，因为牵涉到美国政策嘅改变。当时1945年日本战败，熔熔烂烂，两个原子弹令佢两个城市毁灭咗，东京嘅大空袭。当时所谓日本宪法咧，其实系美国嘅麦克阿瑟将军就帮佢哋写嘅。而当时咧，就当时嘅美国态度就话唔想佢哋再有任何军队。但到今日几十年吓，60年之后啦，啊，即系过咗60几年啦，跟日本咧就成为咗美国附庸国。佢就希望佢有军队咧，就减轻美国咧，就作为呢个第一链队效应啊，作为封锁呢个大陆南下嘅其中一个尖兵。所以变一掉翻转，美国又想佢建翻军咯，但系点改宪法咧？嗱，呢个就系所谓技术嘅困难啦。咁依家慢慢地咧，日本系 所以而家佢哋咪有咧，呢叫救佢呢个国际救援嘅部队啦。 嗱，佢因为其实不断地用呢个方法，就希望慢慢地要修宪，就建军，就重新去翻军国主义。其实美国就系自己嘅个人利益为主。嗱，各位听众1872111等你电话。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中午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启德现时集结在本港东南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谭广雄说，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启德今日将会靠近华南沿岸，本港风力亦都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大约在中午时候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 按照现在的路径移动，启德就将会靠近华南沿岸，到时呢个天气就会变得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风势会增强的。咁天文台日间会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我哋预计佢在17号嘅朝头早都仲系影响我哋，咁要系到18号咧，我哋嘅天色咧先至开始会转翻好啲。 启德昨日下午已经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域，中央气象台预测启德会继续增强，会在今晚至听日在广东未来至湛江一带沿海登陆。葵涌大连排道高铁地盘发生的2级火警焚烧12个钟头后，在朝早6点半救熄。现场是高铁地盘一条70米深的隧道，昨晚6点几，一架泥头车在隧道的管道内起火，消防到场出动1条喉和4队烟雾队灌救，有近100名工人要疏散，火警中无人受伤。本港保钓船启丰二号7名的船员，昨日成功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挥动中国国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船上14人包括2名记者被日本当局以涉嫌非法入境罪名拘捕，消息说他们被带往冲绳那霸关押。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如果被捕人士不涉及其他罪名，应该可以在48小时内遣送回国。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当局正研究是否在明日将他们全部强制遣返回国，但日本有传媒说，当地有声音要求政府采取强硬的手段，将保钓人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中日两国互相传召大使就事件作出交涉。环球时报就发表社评，指出中国绝对不会接受日方针对保钓人士的任何法律程序，需要调动外交资源，尽快将保钓人士接回国。 维基解密网站创办人阿桑奇向厄瓜多尔申请政治庇护。厄瓜多尔政府今日稍后会决定是否接纳申请。阿桑奇已经藏身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接近两个月。厄瓜多尔的外长巴蒂洛说，大使馆受到英国当局的威胁，警告如果不交出阿桑奇，就会强行进入大使馆搜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和有狂风大骤雨，周末期间的风势缓和，骤雨减少。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 90%， 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04，正眼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咧，依然都冇乜点变，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呢边啊，厉害啦，去到北角码头咁远啦吓，镜头都差啲影唔到咁滞啊。好，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噶。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中环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噶。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啊。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浙江街噶。咁东隧过翻香港依然枕住都系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阵啦。咁新界区方面啦，西隧出九龙龙尾就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仍然枕住喺小沥源嗰边噶吓。咁大埔公路向大围车龙亦都系冇变过，依然都去到沙田马场咁远噶吓。嗱，保钓船啊成功上到呢个钓鱼台，哎，但中国政府啊冇乜敢帮手啊。系啊，佢哋好少辅助中国人做正义嘢噶嘛。嗱，除非点咧？嗱，除非钓鱼台咧就整个抢滩奥运会比赛，胜出者有金银铜牌，哇，佢哋就会非常重视啦。仲有细细个就会帮你拉筋啦，日日训练你游水啦、爬石啦、唱国歌啦、插国旗啦，每日重复100次、1000次，做唔到咩？对唔住啦，冇饭食。系啊，嗰啲金牌运动员就系咁出产噶啦。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5，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元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元，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日，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大家争分数之夏日合家乐满分。 每年暑假贸发局都会举办书展、美食博览同优质生活博览，俾一家大细畅游书海，品尝美食，潮买潮玩。 嗱，好多人话咧，食咗甜品咧，个人都开心啲啦。咁女仔咧就最中意食甜品噶啦。咁啊，去甜艺闲情 Sweet Delight 呢一区咧就啱晒啦。咁有齐晒唔同地区口味嘅朱古力啦、雪糕啦，同埋咖啡等等。 美食博览8月16日到20日湾仔会展举行，查询请电18306688，或者即刻上展览网站 hktdc.com/hkfoodexpo。 大家真风苏姿，夏日合家乐满分，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星期日有乜嘢好玩啊？吓，又打机啊？好闷啫。 不如嚟数码港参加动力青年爱南区2012健体缤纷同乐日啦！除咗有 Archer 名、充气弹弹床、模拟运动体验、Xbox 等多个摊位，仲有 hip hop 跳舞、跆拳道、非洲鼓同健康舞表演，啱晒活跃好动嘅你！活动免费入场，呢、這个星期日12点到4点半，约定你喺数码港全天候广场一齐动起来！ 去佐敦学书法2蚊，去屯门做义工，去北角睇大戏，连去西贡烧嘢食。每程都只是2蚊，由8月5日起，65岁或以上长者同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八达通乘搭九巴、新巴、城巴同龙运巴士，每程只是2蚊，车船优惠遍沿途，共享精彩人生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劳工及福利局网页。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苹果的评论标题是捍卫钓鱼台是长期抗争，没有官方协助资助，没有政府支持或者鼓励，又没有军舰或者海巡船只护航，有时还被两岸三地执法人员劝退阻挠。不过香港的保钓运动人士从来都没有退缩过，从来都没有气馁，他们在保护钓鱼台主权上比起两岸三地政府走得更前，甚至可以说令几个政府汗颜。我们对保钓人士的决心和勇气深表佩服，认为他们的努力取得重大成果。我们要求日本政府保证人士的人身安全，尽快释放他们，等他们回复自由返回香港。不过一次成功登岛不可以令到日本拱手交还钓鱼台，亦都不可能就此解决钓鱼台的主权争议。重要的是两岸三地政府和人民不要松懈，不要被日本在属于中国的钓鱼台群岛为所欲为，肆意展示他所谓的主权自权。社论又说，只要中国政府和人民不退缩，只要中国人民记住历史和疆界，不接受非法和强加于我们头上的领土变迁，日本是不可能长期占据钓鱼台不还的。 明报的社评就说，在日本就钓鱼台主权争议有诸多动作，取态越见嚣张之际，保钓船此行成功登岛，是灭了日本的威风，长了中国人保钓的士气，全球华人以至两岸政府都应该感激他们这次的保钓，起到稍微压低日本气焰的客观效果，也都提醒了两岸政府在全面修复钓岛之前，必须采取另类的以战止战策略，以持续和实际控制钓鱼岛的局面，增加中国存在的因素。两岸三地香港人口最少只有700多万，就保护钓鱼台呢，是可以讲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历史。两岸超过13亿人口，但是历来两岸政府对人民自由出发保钓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制，特别是人口最多的大陆，民众对保钓的贡献不成比例。台湾当局就左摇右摆，有时准啲船出海，有时又阻挠。今次原本有渔船准备出海嘅，但就被当局嘅人员劝咗，呢个就系一个例子啦。至于香港历来积极参与保钓，1996年一次行动，陈旭祥喺钓鱼岛海域遇溺死亡，就系唯一一次有中国人喺保钓行动中遇难。明报话作出咁样嘅对比，并非咧为香港表功，钓鱼岛仍然由日本实际控制，何功之有呢？只系保卫国土，人人有责，期望炎黄子孙可以群起保钓。 阿 Peter， 其实我哋写稿嘅人就好明嘅啦，睇啲社论写稿咧，系冇嘢想讲，就夹硬压够啲字数佢咧，嗰种咁嘅即系无可奈何。成个中国领土啊，那个吓、啊、就靠香港几个中华勇士咧，就能够吓、啊、即系吓、啊、登陆下钓岛，就作为宣示主权。但系问题，今日嘅中国吓、啊，大家都话中国强大啦嘛，但系中国各个政府冇角色嘅吓，成、啊、日任何嘢都就系靠香港每年登陆一次，我当你每年登陆一次啦吓，咁、啊、咪好似吓、啊、即系吓、啊、即系巡例咁，好似做节咁啊，所以你见到咧呢、這个，我觉得即系 见到啲社论啊，见到中国政府啊，见到啲态度啊，你冇话唔怪香港嘅民间嘅冷淡嘅，其实，依家就讲话中华勇士，喂，几个人嘅咋，甩甩流流破破烂烂衣衫难留嘅咋，其实大家用你自己睇翻下过去嘅新闻片剪辑下嚟睇下，记忆下啦，各位香港嘅听众，香港嘅同胞， 啊、但系喺好基层啦，系啦、 啊，所以听下听众电话好过啦，邝小姐，早晨。 啊咁啊，都有啲社论硬正啲嘅，譬如信报寻日嗰篇同今日嗰篇都系硬正啲嘅，就嗰啲外国报章嗰啲社评就麻麻地啫。唉，好似你话斋，好似话一呃稿费咁啫咧。 唔系佢好似冇嘢讲啊，逼住写一字一堆字啊，我自己好明白嘅，我自己写稿就明嘅啦。其实好啦，邝小姐，早晨， 早晨， 系早晨两位，早晨。冇啊，我有少少意见咯。第一，梁振英一定接咗 order 咧，先至放船啦。佢自己冇未唔够胆啦。第二，佢基本就正经嘅嘢佢唔会做囉，做抽水嘅嘢嘅啫。 係、 啊。譬如係两蚊嘅係老人家嘅，根本就係上任政府落嚟啦，咁佢就行去啦。咁但係国民教育呢有反对呢，佢又话上任政府嘅事啦。 係。 咁所以佢全部都係抽水嘅。如果以我一个普通市民呢，我觉得其实保釣嘅行动呢，我哋理论上係支持嘅，但係喺行为上呢，我唔赞成嘅。因为呢个国家层面嘅嘢㗎嘛，点解唔交返俾国家去做呢？第一。第二，如果今 咁啊，牛你话俾你听，个匹夫有责啊嘛，佢话 吓。咁讲啫，但你四十年啊嘛，你唔系四日嘅事，唔系四个月、四年嘅事啊嘛。 同埋邝小姐，你有冇留意咧？嗱，我哋六四烛光晚会年年都十万八万人去嘅，但系保釣呢个行为咧，虽然大家个口里边都讲，我摆喺心里边，我梗系抗议日本啦，梗系支持啦。喂，实在上行动上，我唔知道你本人邝小姐有冇做过咩行动？ 有， 系咪啊？都有系嘛？ 系六四啊，七一啊，七二九我全部。 唔系，我明白六四有，七一有，我意思保釣啊。 保釣我就真系冇啦，真系好老实系冇嘅，即系好淡嘅，完全个心。只是当一件新闻去看，同埋觉得唔值得。如果今次有咩事呢，係觉得唔值嘅，为佢不值，而不是话佢有咩死伤或者咩呢，会为佢点样点，即係会有甚至乎民间呢啲嘢，你唔好唔蠢咁做啦，呢啲係政治上嘅嘢，你真係做唔到啲乜嘢嘅。再其次就係话点解啲保釣嘅人员呢，淨係識得去日本度抗议，点解唔去中联办抗议，抗议佢哋唔帮手，抗议佢咁多年来唔为国民做一啲嘢呢，点解淨係識得去日本嗰度抗议咁简单呢？我觉得係今次应该要去埋西环嗰度做囉。 如果问你邝小姐，出年呢班中华勇士话我再去一次钓鱼台，再登陆一次钓鱼台群岛，你支唔支持呢？ 我唔支持， 你唔支持， 我觉得系危险嘅事，冇唔应该系佢哋做嘅，应该系国家去做嘅。 吓、 你要插咩国旗啫？你唱咩国歌啫？咁你青天白日旗又摆喺度，咁只不过你外交部加佢， 呢个都系要量力而为嘅。 系啊，好开心讲一句话，向日本嗰边嘅，我哋中国嘅国民呢四个字咧，系包含咗你台湾嘅嘢喺度。咁你台湾认同咧，我系你中国国民。台湾好多人大致上都觉得自己一个国家噶嘛，虽然我哋唔认同呢句说话。咁佢嘅中国国民呢四个字咧，其实就话埋俾你台湾听，嗱，你都系我嘅啫，靠我保嘅啫，咁样。 好啦，明白晒，邝小姐，多谢晒，听广告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今日信报民间心战室老姜呢篇嘅专栏嘅标题就系传媒为何而生或死。老姜喺文章话咧，建制派对传媒嘅不满于今犹甚。 在建制派眼中，好些香港的传媒已经被外国势力渗透控制，接受西方政治团体的利益，协助他们进行破坏香港和中国政府的工作。而其他的传媒又不知底蕴，以为自己在坚持监察政府、维护言论自由的伟大原则，殊不知已经遭有用心者利用，做出一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破坏社会国家的行为。建制派批评不友善传媒的不是之处包括：第一，对象主要是攻击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和他的支持者；第二，报道以偏概全，不尽不实；第三，夸大捏造负面资料；第四，早有既定立场并且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第五，有错不会认，更加不会公开澄清、更正或者道歉；第六，暗地里展示幕后实力。建制派的另外一个不满，就是能够让他们尽列观点、反复申论的传媒平台越来越少了，反之为争取销路而哗众取宠的传媒又越来越多，甚至一些过去看上来似乎是中立持平、对建制派偏见较少的传媒，近年都开始向市场力量屈服，对建制派人士的批评越见苛刻，甚至加入传播黑材料的行列。这个趋势不单止对问责班子不利，对邻近香港的华南地区甚至整个中国都有不良影响，因为香港的不良行径随时会成为内地的学习对象，令内地的领导人觉得香港恩将仇报。香港失控的传媒和传媒人是否过多，令香港以至中央都无法学习新加坡的有效管治呢？表面看上来，老姜认为的确是这样的。而要减少噪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意见传媒减少甚至消失。如果意见传媒越见越少，传媒从业员就越容易受到市场控制，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甚至离开传媒行业。到时即使仲有少数不同声音，影响力都会变得有限，恐墙客亦都只是小众。特区政府的管治当然就更加讲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首推免费电视无线。他的新闻和公共事务节目向来以持平见称，建制派一向就不用担心的。至于亚视就早已经归边，且看新股东何时才能够正式登场主持大局了。而两家收费电视的卖点不止于批评政府和建制派的评论节目，加上观众始终有限，议题无法聚焦起控，所以是不足为患的。咁增加三个本地免费电视台牌照，对香港同中国嘅管治有冇负面影响呢？边个都讲唔清楚。若果免费电视台亦都出现哗众取宠嘅新闻报道同时事评论节目，咁特区政府将难安枕，甚至会应接不下添。咁至于电台喺香港嘅发展，本来已经行人止步噶啦，不料数码广播嘅兴起，令公众对电台嘅兴趣又再重生。数码广播的前景本应是无可限量的，不过发展需时，因为听众追求更高质素的音响，而数码电台作为媒体的灵活性将会与日俱增，最终应该可以取代 FM 等等的制式。不过数码广播必须投入巨大的资金，以发展基建、节目和招聘人才，才可以建立新的听众群体和吸引现有的电台听众。如果投资不能够坚持至到所谓 critical mass 的出现，那数码广播根本就没办法可以站稳脚步，即使强如今日的郑大班的组合亦都只能够昙花一现了。免费报纸的大量出现和市场的迅速扩大，是建筑在现有报章广告和读者的流失之上，就多于说吸引新的读者和广告商。加上免费报章以消费资讯，譬如说为读者找着数等等为主，所以报纸是不需要靠批评政府为卖点的，就不似得电台或者电视台的定位必须要多元化，所以建制派不需要过分担忧而致力去控制他们，因为一切都尽在市场规律之内嘛。特区政府对传媒的控制只限牌照的发出，而对传媒经营的控制呢，就要必须依赖外人友好。 DBC 未能够自力更生，需要养人避息，即由大股东控制他的传媒，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定嘅，呢、這个门可以打开嘅吓。 强如郑京汉同林毓华嘅组合，佢只能够昙花一现。喂，系咪真系咁悲观啊？林毓华， 梗系唔系啦， 系咪啊？ 系可以 DBC 系可以自力更生嘅吓， 系咪啊？ 可以嘅。 其实嘅时间讲紧几个月啫，我觉得根本依家嚟论断咧，我觉得就好武断嘅。即系任何生意啊，即系我哋做传媒做咗几十年咧，即系你一个传媒机构，如果只系靠几个月就去判断佢系咪昙花一现，定系已经夭折甚至死亡咧，我觉得就系好可笑嘅。你问我就，即系好多时候咧，即系你睇翻啊，我哋都创办过几个不同嘅传媒，我自己参与过，即系多伦多嘅明报啦，台湾嘅一周刊啦。喂，唔会有三个月之后你问佢，喂，咁你个前途系咪昙花一现？喂，我笑死我到时会。 唔系，咁佢都讲俾你听，呢篇文章都好好啊，系啊。投资呢，如果你唔坚持的时候呢，你就冇个 critical mass, 可能即係要有个凝聚咗嗰个咁样嘅系读者群啊，有一个咁样嘅力量啊，咁、啊、有个资源啊，咁先可以系健康营运落去。 咁几个月就根本就唔可以用坚持嘅字眼呢、几个月只不过有热身期咋嘛。几个月我话俾大家听啊，即係新嘅媒体创刊啊，我自己参与嘅，即係你话多人多明报啊，或者系即係台湾嘅周刊啊，几个月啊连搵插苏制未搵到㗎，好多时候你知唔知啊，嗰啲最基本嘅甩甩烂烂仲喺度㗎其实。如果你嗰个时候去判断佢究竟仲应该投资落去呢，我觉得好可笑。 呢就证明呢大班唔系好似你眼中咁英明神武。佢、啊、有眼无珠啊嘛，佢真系吓， 识错你， 识啲咁样嘅股东真系，识啲咁嘅 Jack Show 真系啊，累佢真系吓。 嗱，其实我更加关心嘅咧，就系嗰三个免费牌照，因为我自己一直好关心呢单新闻嘅。咁、但系曾荫权政府呢家即系落咗台啦，再跟住到呢个咁嘅梁振英政府之后，我发觉好似越嚟越唔对路啦。我哋揾嚟咧就一个学者，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啊，杜耀明啊，杜友喺个电话旁边。喂，杜耀明你好。 你好 早晨，早晨， 早晨，机会开放天空啊！呢、這个特区政府， 哎呀，我谂都而家都好悲观啦、 啊。你本人点睇噶啦？曾荫权嗰边已经讲到好实牙实齿噶啦，争行政会最后拍板呢个程序嘅啫。咁三大财团就已经请人工作紧，我哋好多同事啊朋友都喺度做紧嘢嘅，已经有成品噶啦，已经。喂，但问题其实梁振英政府而家宣誓就职只系个半月到，但系好似个声气麻麻地，你系觉得嗰三个牌会系胎死腹中啊？ 我谂系好悲观啊，因为即系基本上你系冇原因系讲出嚟到底点解而家要即系要 hold 住个牌啊，即系 hold 住唔发牌，因为你睇到即系无论你咩嘅原因都好啦，嗱，因为你相信市场竞争，梗系要开放天空啦，啊，俾多啲参与者，或者你觉得系而家个市场唔掂，唔好开放啦。你都要做嘢㗎係咪先，如果否則嘅話真正得利嗰個就係 TVB 㗎嘛，就一家獨大、90%到呢幾個%你基本上已經係完全係冇競爭㗎。 40年 冇競爭。 40年㗎啦。 係。唔係有最好嘅時候都有三幾成㗎。咁而家係得幾個%咁個都浪費 曬。有幾冇三個成幾啊杜耀明。而家亞洲電視得兩點一點又有零點啫嘛，陰公真係。 咁所以變咗即係有等於無咁。咁所以變咗你即使係從一個即係唔好浪費大氣電波，你都要做嘢啊，要請一啲嘅新嘅人加入去，咁、那個局先有得做㗎，否則啲讀者或者觀眾本身係冇乜選擇㗎嘛。 喂，阿杜友啊，其实呢好似香港人呢对呢样嘢唔够热情同关心。好多人觉得就好似唔关自己事咁。因为有啲人呢就会话俾佢听，喂，咁多年嚟都系咁。佢又觉得呢家有个论调就系话呢，香港嘅广告市场不足以支持五间免费电视牌照嘅商业运作。因此呢佢呢家呢系目前佢系满意于目前嘅。你有冇咁嘅感觉，民间对呢件事好似系好似冇咗个敏感度咁呢？ 我谂民间就即系可能睇惯 TVB 咯，即系变咗一部分咧就已经唔睇 TVB 咯，啊已经离开电视嗰个嘅视野啦，已经唔理电视啦。咁你再搞个电视对嚟讲个意思，即系好明显啊。另一部分就睇开 TVB 嘅都系好满意啦，系嘛，即系唔好所谓啦，都系开着个机咁就食饭啊、饮茶啊，咁即系个日神啊咁。 系嘛？ 咁但系问题嗱，你点讲俾我听嗱？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当我一个普通嘅银行嘅 teller 咁先啦，你点话俾我听？呢三个牌发与唔发，对我个意义啊，对我喺香港生活嘅意义有几大咧？其实 讲真咧，发咗呢三个牌，好多唔同嘅节目，嗰啲人继续都系选择无线电视， 都系睇剧嘅啫。我都系睇三线剧，系咪啊？八点半到十点半，我都系睇剧集嘅啫嘛。咁其实个意义喺边度咧？个分别？ 我哋其实希望香港人最中意选择噶嘛，系嘛？即系多啲选择噶嘛，你整剧可能都有多啲品种噶，系嘛？王维基都有搞好多剧噶嘛，即系有竞争嘅时候，就算亚洲电视以前嘅亚洲电视咧， 丽 的无线、 丽的电视嘅末期都好有竞争力嘅， 林德华喺度做嘅时候咯，最辉煌 首先，阿麦当劳做总监嘅时候应该冇讲， 千帆并举咪阿林旭阿林旭喺度做总监时期， 俾人话叫做过尽千帆皆不是啦吓。 佢想睇真啲啊，啲节目都系比较近啲，即系啲时事嘅嘢。而家唔使做啦， 喂，市民有咩可以做咧？导游啊，即系譬如话关于呢个事件啊，譬如市民想参与，好似保钓咁，我都有个保钓嘅方向去做啊。咁呢个事件，市民有乜嘢可以关注到或者可以行动到嘅咧？ 嗱，而家最关键咧，就大家系冷漠啊，因为 TVB 已经系一系就厌，一系嚟，一系就惯咗。 嗯， 咁你变咗就系啲人唔系太有动机咧，系要走出嚟嘅。 嗯， 啊，啲唔系太有动机走出嚟嘅，呢个所以变咗。你要变成一个群众嘅运动咧，就有啲困难啦。 啊，啲后生仔咧，根本就大部分咧都唔多睇无线啊，佢哋喺网上自己揾好多其他嘅内容，无论合法唔合法，有版权冇版权嘅作品，佢哋已经有自己嗰个咁嘅系去搜罗呢啲咁嘅材料嘅管道噶啦。 喂，如果系咁嘅话咧，即系发唔发牌都冇关系啦，对市民生活可唔可以咁讲啊？又 咁又未必嘅喎，睇翻即系睇网上面嗰啲朋友。佢譬如话对呢个 TVB 新闻嘅睇法，你知系好激烈嘅啦，有时系嘛，即系证明佢有睇，逼烟火都要睇，但系睇完之后有反应嘅，啊，咁就变咗佢哋甚至系摆喺网上面有埋 link 嘅，然后跟住导读啊，即系点样？点解 TVB 有时会变咗 CCTV B 咧？ 啊，杜月明啊，我哋去完新闻翻嚟继续倾，你 hold 住个电话，唔该晒，因为我哋而家要报新闻啦。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中午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启德现时集结在本港东南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谭广雄说，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启德今日将会靠近华南沿岸，本港风力亦都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大约在中午时候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按照而家的路径移动咧，启德就将会靠近华南沿岸。到时咧，个天气咧就会变得多云啦，有狂风骤雨，同埋风势会增强嘅。咁天文台日间会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我哋预计佢喺17号嘅朝头早咧，都仲系影响我哋。咁啊，要系到18号咧。我哋嘅天色咧，先至开始会转翻好啲。 本港保钓船启丰二号七名成员寻日成功登上钓鱼岛，并喺岛上挥动中国国旗同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本警方话，登上钓鱼岛被捕嘅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其中五人，朝早乘坐海上保安厅巡逻船抵达冲绳那霸市港口。警方话，五人接受问话期间否认非法进入日本领海，重申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如果被捕人士不涉及其他罪名，应该可以在48小时内遣送回国。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当局正研究是否明日将他们全部强制遣返回国。中日两国已经互相传召大使就事件作出交涉。港股是高开，恒生指数最新是报20110点，升58点，国企指数报9796点，升17点。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稍后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海面有涌浪。咁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大骤雨，周末期间风势缓和，骤雨减少。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咁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噶吓，咁啊大埔公路入翻大埔方向，近呢个沥源村慢线啊，有部坏车跪埋一边，龙尾咧去到呢个美林村噶，同时影响到城门隧道向翻大围方向车多，车龙去到呢个隧道出口位，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啦，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唔该吓。好，望翻港岛区呢边先吓，不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斑马地同埋北个方向，喂，车龙出现啦吓！现时去到呢个红十字会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龙尾北角码头，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两边暂时回复翻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临时街停车场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油麻地停车场噶。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开始车多啊！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亦都比较车多噶。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呢分钟都冇龙尾出现噶，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系啦，政府工啊真系好做啊！记得细细个时候咧，阿妈成日提醒我啊，读多啲书啊，考翻份政府工啊，唔使休啦。嗱，其实今时今日政府工啊，好好休噶吓，系休假嘅休啊。嗱 ，Facebook 嘅网友又提醒我哋啦，食卫局啊，高局长啊，今日又开始离港放假，休假几天啊？哎呀，真系咩工嚟噶？上班个几月又放几日噶？喂，我哋呢班打工仔啊，挨成年都得个一个星期都唔够啊，放边日都要度过噶。喂，真系有时间请。请劳工处处长啊，问下嗰啲劳工价点样计先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陈洁丽。 发烧应该是喜欢某一样嘢啦，喜欢到沉迷落去啦，玩家会深入去研究佢喜欢嘅呢一样嘢咯。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点到凌晨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是由纯创造经典嘅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综合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会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年5个星期一，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你好 ，Hello， 欢迎收看， 你好吗？ 无 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有间公司第一次帮衬我哋，就订几百件货。 间公司有冇喺政府注册噶？ 放心啦，公司注册处有个专俾智能手机用嘅查册网站，我喺嗰度查到间公司嘅名同基本资料。 呢个服务对中小企好有用噃。 请登入 www.convoyfinancial.com mobile-cr.gov.hk 亲身体验下啦。手机查册，方便营商。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全球化， 日本柔道已死。柔道是日本国技，但是今届奥运会男子队连一面金牌都攞不到，日本传媒觉得奇耻大辱，指责日本年轻人没斗心，形容日本柔道已死。柔道前身是柔术，1532年由竹内九成创立，因为经历过兵荒马乱的战国时代，学柔术主要用来杀人，专门攻击咽喉和颈动脉，是真正的人间凶器。1882年日本政府认为柔术太残忍，加纳治五郎将柔术改良为柔道，剔除了攞命招数，变成一套运动。1964年东京奥运会正式将柔道列为比赛项目。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OK， 我哋即系全国钱啦。OK， 我密切关注件事，要求日方保证香港居民安全。 仲喺公海嘅时候，已经嚟拦截我哋嘅船只噶啦。 做贼嘅人抢咗人哋嘅山头当自己嘅，我哋去翻个自己咧就变咗做贼，全无理由嘅事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9:39，你听住梁振英嗰啲咁嘅讲法，真系火滚啊！真系。如果咁样讲，我哋系会支持开放天空，我哋鼓励香港创作。嗱，咁你即系。冇神冇气啲， 唔系佢 monotone 嘅，凡真啲土共咧，左派人士都系咁讲嘢嘅。佢唔俾你阅读到佢内心世界之余咧，佢好多时候言不由衷，讲嘢之后试咗电脑发音嘅，所以变得好古怪嘅。不过嗱，我咧讨论紧新闻前咧，就有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喺电话旁边，我哋讲紧嗰三个免费电视牌照个前途吉凶问题。阿杜耀明你好。 系， 我哋继续讲紧，我发觉最大问题边度咧？做杨总同你研究一下，就系话咧，普遍香港嘅市民咧，大部分群众咧，其实咧，佢真系唔关心嘅。包括你话喂嘅 DBC 嘅存亡啦，我三个免费电视牌照发定唔发啦？佢点解香港冇办法将佢呢个啊呢、這个所谓嘅政策咧，睇到系言论自由系被剥食紧咧？嗱、啊，政府唔发牌照咧，就多少咗香炉啦，就容易管制啦。咁 ATV 就唔使讲啦，国内资金啦，咁你就会话 TVB 就已经归顺咗好多年嘅啦。咁你就话再有其他啲唔顺意嘅啊言论，佢就唔想你存在啦。 头先啊，个信报主任话另类嘅媒体 系啦，另类嗱，我哋另类其实讲真话啫，有几另类咧？我唔系好明白，即系话即系其实另类讲真话就另类。咁但系问题市民。就冇办法将佢扣实于自己嘅个人言论自由嘅权益受到伤害嘅趋势睇唔到，点能够令呢件事要令大家公众明白到，其实依家伤害紧嘅，唔系就话三个牌照嘅李泽楷啊、吴光正啊、定系阿黄维基啊、定系 DBC 啊、大班啊、抵你死啊，喂，唔系呢啲啊，系你本人喺香港接收信息或者个人言论自由系而家走向紧一个咧收窄同埋一个越嚟越差嘅处境度，点解公众冇办法理解到呢样嘢呢？ 我谂公众你好难期望啲一般人个水平高啊，即系佢哋有一啲人其实都系有个感觉，就系而家个言论嗰个嘅气氛系好差噶，一路收窄噶。但系问题点样系关系到，譬如话。DBC 啊，三大免費台嘅即係開放啊，等等嘅嘢，即係呢個係點樣落到一個具體嘅嘢咧？咁嗱 ，DBC 仲可以，因為佢仲有一個基礎嘅支持喺度啊，即係數以萬計嘅人喺度聽緊嘅時候，你仲有一個基礎，即係凡事可能有基礎嘅起點咧，先能夠 发动得到，即系将个事情咧系去变大咗，成为一个整体嘅人都关注到嘅议题咯。咁个 D B 仲有机会去做咯。你反而三大免费市场咧，你变咗有虚无嘅嘢，即系好似人都应该有份，但系边个有份咧？咁咁即系因为未来嘅嘢仲未出现咧，即系因为未来而受，即系可能受益嘅即系市民系唔存在噶嘛。咁呢个就困难啊！ 都未有产品喺度，未有产品。 咁大家有好多嘅即系。即怨憤啦，可能對於現存嗰個即係電視台係咪一個就已經完全係即係深圳台一樣嘅啊，接近啦嚇，冇一樣。另一個咧就根本就係即係建制派到不得了嘅，係嘛？咁所以呢亦都睇得到就係點解佢哋要保持個現狀嘅政府係嘛？一方面係保護翻即係嗰個嘅政治正確嘅勢力，另一方面咧就係、是、一個正統觀點嘅容易控制咁。但問題對一般市民嚟講，你就好難即係匯聚到，可能即係啲人可能對於某一方面即係咁啲咁政治正確嘅嗰啲咩把酒當歌啊，另一方面咧就即係睇翻即係某啲電視台 TVB 講清講楚都係我會覺得係一個係當年香港電台電視部奉告嘅一個提升版啫嘛。 啊，但係而家係2010年代啊嘛，即係變咗大家係。只能够从嗰个现实你开始去讲翻咧，咁你先至逐渐可以累积到群众，群众可能要积聚咯。咁、但问题就好难有呢个咁嘅积聚落嚟咯。你睇港台即系公共广播嗰个运动都系噶，即系搞下本来有多少积聚嘅，点知港台自己以至内部都搞翻转头嘅，系嘛？即系人哋变咗撑公共广播，变咗撑港台，就好似好唔值啊嘛。 系咯， 咁所以变咗系积聚唔到啦，咁、个困难就喺呢度。 咁其实杜耀明啊，假设地真系正如你所观察咁样啊，三个免费牌照就唔发噶啦。咁跟住好似讲真话嘅 DBC 啊，当就吓即系啊夭折埋吓、死亡埋咁，咁啊更加难有媒体够胆讲真话，即系逆呢个行政意思嘅，因为佢个气候唔成啊嘛。 系 气候唔成嘅话，更加难于即系譬如话有个媒体，譬如杜耀明你自己搞本搞份报纸啦，咁免费报啦，咁其实你如果再系讲真话嘅话，你个生存空间越嚟越窄噶咯，可唔可以咁讲啊？ 唔系，如果报纸嘅话，你睇到。边啲报纸卖噶？其中一份啊，民主大报嗰啲，你咪卖得咯，嗰啲卖得噶、哦，系嘛？只不过电台因为佢要发牌啊嘛，佢要发牌嘅时候，你就变咗你即使系好 sell 得嘅，我相信 DBC 一定得啊，一定得啊，即系呢个点一定得啊，因为其他真系你啲对手太弱啊嘛，系咪先？我自己即系老实咁讲啊，但问题就唔俾你做啊嘛，即系好似以前龙门阵咁，你一定得啊，但问题即系低成本。是高收入的节目都可以不开得的话，那何况现在即回归十五年之后他就变了他大道理，那就变了直头不开给你做咯。 是 吧，就算你现在对手我觉得是绑着对手跟你打的。但问题你是被禁止出错的，就是。我觉得有得做的，怎么没得做呢？ 市民就不会觉得的，杜耀明真的讲，不要讲市民才被禁了，市民的程度不可以高。喂，香港新闻界呢，你见到即是你阅读返一下 DBC 的事件，即是风大雨大之下呢，其实主要的主调是冷言冷语的，幸灾乐祸的，即是不觉得唇寒齿亡，即是不觉得强秦掘你于西徐，慢慢一步步六国论地蚕食六国，没有这个所谓意识的。 你有没有发觉呢？ 这个本身就是那个即是怎么讲啊， 是利益的考虑咯。 对不对，那些学者应该不是这样啊，为什么中文大学的你是那些 老 家呢？是咯。 苏若基啊，他们都冷言冷语。 梁丽娟啊，他们都好像不去找清楚什么是数码声音广播。 即是他觉得这样时势都未成熟，你们这样盲冲妄撞。 还有那些什么无线电什么会的主席又说这个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那个其实是。 你死在这个技术就不是 政治。商台前网上的总经理来的那个。那个其实本身有个背景立场。不掟翻转咁讲啦，你哋做学者嘅喺观察紧一个所谓新闻自由一个大前提，因为你哋系新闻系添啊，更加系即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一个好简单嘅基础就系咩咧？就系话多一份声音，咪多一份保障咯。多一份，多一个电台，一百个最好啊！唔好讲一个 DBC 啊，有一百个 DBC 啊，有二百个免费电视牌照最好噶。佢哋经营艰唔艰难，佢哋嘅事啫嘛。 同埋我哋要认清一样嘢咯，有时譬如话 DBC 咁，当然有 DBC。可以令到某啲人 是有自己具体的利益在度的，譬如 有公开啊，你做 DJ 啊，有大班有钱赚啊，未来等等。但同时呢，这个亦都是不能够否认啊，就有个公众利益在入面。特别是相对于其他而家嗰个公共空间要收窄呢，BBC 是一个活口来的。咁所以变咗从呢个角度睇呢，其实两者冇矛盾嘅。咁、就即係我觉得咁睇呢，就可能咁样全面啲就会係好啲囉。咁但係可能有时就需要一啲过程囉，係去清楚讲出嚟。咁、有时就好简单，有时可能就需要好多人出去做一啲嘢，譬如话开始有啲嘅民间，有啲嘅听众呢开始出嚟，有啲嘅民间运动啦。咁佢会清楚知道，其实如果冇咗 BBC 系损失啲咩嘢？呢、這个损失唔单止系佢哋嘅损失，唔单止系你哋嘅损失，而系我哋嘅损失嘅时候咧，咁、我咧就会令到问题更加清晰化咯。即系你唔好以为学检系咁咩咁高尚或者算咩？我唔系话我哋唔高尚啊，讲先。我明白 不你直接讲得嘅，你咪讲数学基唔高尚得噶。 有时有时都未真系咁一下子。是能够完全掌握个情况是怎样咯， 咪隔脱离群众啊嘛。 但你都记得当年咧，系当年我哋 讲埋一句先，教育嘅人有时都被教育噶。 哦 ，OK。嗱，你都记得当年咧，我哋系香港呢、這个系港英年代咧，就话啊，去探讨下我哋应该喺嗰个系电视嘅服务方面咧，系咪应该有个收费电视？但系与此同时咧，嗰、那个 Justice Power 嗰个咁嘅委员会咧，就系甚系睇埋咧，就系嗰个声音广播嘛。当时嘅结论就系、是，亦都系推荐有线电视收费电视之外咧，就话应该有分区嘅电视台噶嘛。当时候我记得仲连呢个无线电视都系有个电视广播公司都有兴趣投资添噶。 是啊是啊， 后来那时候不了了之啊， 分区的电台就有咯，就交翻俾港台去做咯，即系完全系受到控制嘅，好多嘢你睇到从那个管治嘅策略去睇咧，系安全，即系要提高安全度咯。 即系我哋个发牌制度系咪落后成个亚洲其他地区嘅形势好多啊？你相对台湾、新加坡、泰国啊、马来西亚，你系我哋其实已经系保守里边嘅其中嘅更保守嘅政策啦。 我唔会用保守啦，即 系同个民主程度有关 系。正我哋落后啊， 落后系嘛，唔系保守系落后， 系落后啊。 话你睇翻台湾呢，系有民主嘅即系政制咧。你就唔能夠由政府係去發牌㗎啦嘛，係嘛？ 當 然你唔係民主嘅，即係你係民主嘅政體都好，當然佢嗰啲發牌有時可能幾民粹，係嘛？譬如話，即係一電視搞一大輪都冇牌嘅咁。 係 NCC 唔俾個牌佢啊嘛。 而家咧阿牛佢哋叫做呢個就係嚇勇士啦。咁民間電台唔知應唔應該俾佢開麥咧？可能佢就叫做係保釣嘅一個平台嚇。 佢有个文汇报依家被赋予啊牛呢班成为咗中华勇士，咁民间电台应该有牌照先啱啦，系咪？好啦，杜耀明唔同你讲咁多啦，我哋有听众电话啦，继续去听听众电话，多谢杜耀明，多谢杜教授。好啦，听众阿陈生电话，陈生，早晨， 早晨两位， 早晨早晨。 系，我想近期讲讲咧，市民咧都鼓励爱紧两样嘢，一种咧就爱 DBC， 一种爱钓鱼台，但系两者其实冇分别嘅。但系睇翻新闻嘅取态就好搞笑嘅，即系黄生所讲，喂。传媒不嬲都系市民主导，中意睇明星艳照咪不停咁啊低空咯，啊中意睇嗰段新闻咪不停咁啊揭露嗰样嘢咯，钓鱼台冇咩人睇，两三日咪搞掂佢咯。但系倒翻转，DBC 另一种取态啦，喂市民都好支持啊，但系你哋见报纸都唔报噶，即系话咧而家新闻媒体都系阴阳怪气嘅，即系有自己取态嘅。好啦，第二种你讲共产党更加搞笑添，因为咧佢过往睇翻一啲一百年历史，佢唔俾你读咧就搞国民教育，但系咧佢自己都读历史嘅。你睇翻點解會推翻有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因為喂，列強瓜分中國嘛，人民起義嘛。喂，而家講真，佢唔會將釣魚台嘅層次提升到國家噶，人民之間咯。咁講點解？因為喂，如果真係萬一或者有機會打起仗上嚟，喂，會唔會有另一個政權湧上嚟？喂，人民起義啊！喂，點解？人民子弟兵有飛機有大炮有潛艇，喂，全部都係打自己人嘅。 你可以咁閲讀，係啦，冇錯啦。 係嘛？所以我覺得好奇怪嘅。 即系六十几年来立国之后咧，打过几多场仗啊？同越南打过一场，跟住印度打过少少嘅，即系边界就有纷争。咁但系好似已经冇试过啦。近呢代越战之后，同越南之后都冇试过任何嘅军事行动。 我以前有个表哥系即系参加打呢个人民子弟兵去打呢个印度噶。 哦哦， 啊，个问题系 几廿年前啦，几廿年前啦已经。 即系要讲紧就系你讲钓鱼台究竟系属于人民定属于个政权嘅话咧，讲紧一问为国之本，但系咧当佢想使用人民嘅时候，人民就系工具。 当佢觉得人唔系敌人嘅时候，就会打压。呢个咪好奇怪嘅政权咯。 嗯。 广州讲咁多，多谢两位。 好，多谢陈生嘅电话。陈生就感慨到咧，依家目前咧就系话，其实将钓鱼台咧，将佢摆落个民间事件里边，政府好似漠然不理。但系掉翻转咧，好多问题佢唔应该理嘅咧，佢又参与其中。林毓华， 喂，有咪先？咩都唔讲，我讲啱啱睇到咧，有个连结咧，要向大家推荐嘅。呢个系 DBC 香港数码广播人公司咧，就同大家分享嘅。咁佢咁样讲嘅，呢个系当日官方嘅信息嘅，就话咧系将大班将东周刊采访嘅录音嘅详情咧系上载咗。咁大家可以睇完之后咧，喺个 YouTube 上睇完之后咧，再睇嗰篇文章比对一下，究竟嗰篇文章咧或者嗰篇报道咧有冇失实啊？有冇系将啲好重要嘅材料咧系冇使用到啊？又或者咧佢系咪系摆啊大班上台咁样 吓？ 大家去做啊！呢个可以系新闻学系啊，同埋其他有兴趣从事呢个系广播同埋呢个新闻学系啊，或者嗰啲就系可以做一个教材真系。 新闻系里边有一科你叫比较新闻嘅，咁好简单咧，就系话依家你当咧你自己就系个记者， 系啦， 就接受采访啊，大班接受你个访问，咁啊有佢依家有个零钟头噶嘛个录音带， 长嘅系啊， 个零钟头录音带，咁啊翻嚟之后咧，咁当然你唔会照文必录啦，咁要变咗系。咁我好簡單，俾錄音機啦，就 recorder 就 not reporter 啦。咁 reporter 即係整理材料，跟住你自己就寫篇稿出嚟㗎嘛。嗱，篇稿呢就有咗個成品喺度啦，已經係咪？ 係啦， 喺網上都有埋㗎。 有。 咁即係睇埋份稿，就睇埋篇錄音。咁跟住如果你自己係當時嘅記者，你又點寫篇稿呢？如果我教 你，或者你編輯嘅，你又會點處理呢？ 如果我教呢科簡單啫，我就將呢段帶就 send 俾各位同學。跟住根據呢段帶呢，你就寫篇稿出嚟，訪問稿，我限制字數。2000字内 编辑，咁你教坏啲嗰啲记者，记者系唔应该从单方面嘅系材料写报道啊嘛。 而家假设 咁大班，佢系代表 DBC 代表佢自己，喂，咁成个广播啊，同埋都应该访问啲学者啊，就算系蛋头学者都可以问噶，系嘛？ 唔系重新读落一篇稿就系，依家只一个试验就系话咧，你假设代入咗东周刊嘅记者里边，已经采访完啦，有柄录音带喺度，跟住你写成一篇稿原稿啊嘛，咁写成之后你咪去对比翻呢篇稿咯，咁啊睇下个问题边度，大家取写个重点同唔同啦，因为我觉得嗰篇稿咧个问题喺边咧，如果你问我咧就好简单，其实点解当时？1989年六四之后，即黎智英创办咗一周刊。嗱，依家讲边个东周刊噶，冇混淆啊！我讲一周刊历史咋。一周刊点解要创办本一周刊而好受成功？到呢家都过咗又20几年啦，一个好成功嘅周刊。当时佢系基于一个人性嘅体验，就系话，其实发现到香港有个好特殊嘅共同人性咧，就系、是、憎人富贵厌人贫嘅。咁所以所有咧嘅基础理论上咧，都系一个负面嘅。即系取材，所谓个兴趣嘅描写嚟嘅。咁呢个过程咧，其实已经实践咗咧，就20几年。咁其他周刊都根据呢种方式咧，就吸引个读者，因为佢嗰个读者，你知道杂志同报纸唔同，报纸系必需品，杂志咧就系奢侈品嚟嘅。 杂志咧最紧要个封面故事吓， 奢侈品嚟，因为可以唔睇嘅。点解要睇呢？喺买报纸之后，继续要睇呢个原因，其实一个好简单啫，就系话咧，我觉得佢更 juicy 啊！如果我哋个行内讲，即系更有吸引力，更睇嘅。咁但系问题咧，呢、這个吸引力本身咧，好多时咧就建设一个啊，即系负面嘅啊，一个负面嘅描绘里边。所以好多时候咧，我自己曾经喺杂志工作咗好多年啦吓，即系杂志咧就。个攞一个时事故事嘅过程咧，佢先有个策划喺度先嘅。譬如话今日访问林毓华啦，举例咁讲先啦。咁我哋要解释点解访问林毓华咧？喺呢个时间有问啲乜嘢咧？点解十年前你唔访问咧？点解五年前唔访问咧？点解旧年你唔访问林毓华咧？依家要访问林毓华咧？嗱，先我哋有个讨论咧，就所谓嘅 brainstorming， 即系嗰个脑震荡先嘅。咁而一个过程 有时候咧系有人被安排接受访问噶嘛？记得当年咧，我真系俾周刊访问过噶，就因为点咧？因为大班要参选啊嘛，咁佢就话，咁你做助选团都出嚟讲下嘢啦，咁啊咁咯， 即系人不能安排背后咁，都要揾角度噶啦。我哋成日开会咧，就系话我哋好重视编辑部里边所谓嘅 brainstorming 咧，就系话我哋揾个角度先。今时今日，好你讲得啱啊，咁样话，作为被访者，你有你个目的嘅，你背后有个动机喺度，但系掉翻转作为编辑部，我做乜要配合你嘅动机咧？即系讲真嗰句先，系咪先啊？你 有时候出街咪就系个版本一定系同你自己嘅自我嘅意愿咧，系唔系？ 100%。嗱，必然吻合嘅，必然唔一样嘅。嗱、啊，我站翻喺編輯部嗰度同你、即系讨论先吓、即系我个編輯部个存在，并非系你哋嘅宣传部嚟噶嘛、你当时做你的电视嘅时候，有卢国尖帮你做宣传啦，卢国尖做宣传部啊，咁呢个系你哋受薪嘅宣传部同埋公关部嚟噶嘛，系咪、但系掉翻转，喂，独立媒体用佢自己嘅編輯方针、思考方针就嚟去提采访嘅啫。咁而系当时嚟讲咧，就所谓嘅出现咗所谓断章取义嘅问题出现啦，即系剪裁啦。咁你话乜嘢叫做剪裁？咩叫断章取义咧？喂，好似同一件事。又可以一線之隔，喺新聞學裏面睇得到耀明，佢又教咗幾十年 writing 啦，即係佢可以慢慢去討論呢、這個即係個角度問題。因為不同嘅編輯部有不同閱讀事物嘅角度方式嘅。咁我覺得呢，譬如話今次大班可能對編稿覺得好多意見好唔滿意，睇完大家其實唔需要理大班呢個位嘅，你自己走返去睇返聽返呢件事，你要提出個問題喺邊度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先聽一聽啊選舉條例一則先。 新界西有九席，参选的名单一共有16张，包括1号民建联梁志祥为首的6人名单， 2号是工联会麦美娟为首的5人名单， 3号民主党陈树英为首的5人名单， 4号人民力量陈伟业为首的4人名单， 5号民主阵线麦业成， 6号社民联的曾建成， 7号公民党郭家麒为首的2人名单， 8号新民党田北辰为首的4人名单， 9号何君尧， 10号陈一华， 11号街工梁耀忠为首的2人名单， 12号是民建联陈恒斌为首的7人名单， 13号第三力量陈强为首的7人名单， 14号民主党李永达为首的3人名单， 15号工党李卓人为首的2人名单， 16号民建联谭耀忠为首的4人名单。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即是俗称的超级区议会，有5个议席，参选的名单有7张，包括有民主党何俊仁为首的3人名单， 民主党涂谨申为首的3人名单， 白允琴， 公民力量的刘江华， 民协冯检基为首的2人名单， 民建联李慧琼为首的5人名单， 工联会陈婉娴为首的3人名单。